波星子银行一名雇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银行同一楼层工作的大约300名员工要撤离。新加坡星子银行发表声明说，一名员工在昨日接受测试，今日确诊，银行采取预防措施，同确诊患者在同一楼层工作的大约300名员工全部要离开，返回家中工作。公司已经为他们提供口罩等的防护装备，同埋设立医疗热线协助。公司亦都会为患者同其家人提供一切支援同指引，并正追踪他在公司的密切接触者。有关大楼的共同地方，例如升降机同洗手间，会彻底清洁消毒。连同这宗的个案，新加坡至今有48宗新型肺炎病例。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雾。听日日间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微风。听日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雷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3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1122.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0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1元升2元，阿里巴巴215元升2.8元，美团点评103元升3.8元，盈富基金28.05元升3毫，小米集团12.92元升1.4毫，建设银行6.5元升7仙，中芯国际16.22元跌2.4毫，友邦保险81.35元升1.2毫，中国人寿19.78元升3.4毫，中国平安91.6元跌2.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64，澳元5.238，加元5.854，新西兰元5.027，欧元8.48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5。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175点。港金现价报144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3.41美元，卖出156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挤塞，龙尾排到李郑屋泳池对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路骏星工厂大厦去九龙。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请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大概2000个香港人因为整个湖北省是对外断绝了交通之后呢，没办法回来香港。陈先生， 所有的村民呢根本都没有离开自己家屋，超市呢讲紧一日可能开半小时的，非常之希望就早日回来香港。 健康至上，一切顺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风雨中同你抗疫同行。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关于香港的疫情的情况。香港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就仍然是继续恶化的，就也是继续有很多有一部分的确诊个案陆续是出现。而虽然就行政长官就是说要确保这些医护人员的装备，但是就最近的消息都讲紧，就说公立医院的防疫装备也都是听讲话不是很够应用的。咁香港嘅护士协会咧就系寻日咧就召开咗个紧急会员大会啦，咁就话咧系佢哋准备咧系通过一个接力咧发动工业行动嘅，咁系由周四开始咧就进行一个叫保护你嘅行动，咁咧就系要求呢个医管局咧就必须遵守咧系感染控制措施同标准，就每日咧要向住院嘅病人咧提供两个口罩，同埋咧又向护士咧提供四个口罩，以及咧系四套咧系全套嘅个人防护嘅装备咁样嘅。咁如果院方唔能够提供呢啲装备咧，咁会员咧就可以致电协会咧，就系向呢个局方反映嘅。咁同埋咧，佢亦都系咧系提出咧，就如果咧系情况系得唔到改善咧，就唔排除你会发动有第二波嘅工业行动嘅。咁大家都好关心啦，到底喺而家喺即系抗疫嘅前线里边嘅医护人员咧，尤其是医管局里边咧，就系负责处理咗好多唔同嘅呢个关于而家嘅肺炎嘅抗疫的一个前线的工作的，到底他们的保护是否足够呢？而这保护不足够，足不足够呢，都牵涉到呢，就是抗疫是否成功，还有呢都牵涉到呢一般市民那个切身的安全的。到底个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稍后有机会会请到医护界的议员，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前线工作的一些朋友跟我们谈一谈。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发表意见，还有想谈关于个医护的装备方面的等等的问题，可以打嚟自由风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2月12日朝早11点，屯马线一期星期五通车。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港铁呼吁市民喺开通当日唔使急住搭头班车。港铁总经理郑群兴： 我喺度呼吁各位市民使用鐵路服務之時咧，係要注重翻個人嘅衛生，盡量減少喺人多聚集嘅地方逗留。可以嘅話就揀冇咁多人嘅時段試下我哋嘅新服務。 中午12点，民建聯建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向每個成年嘅市民派發10000元，作為購買抗疫用品嘅津貼。主席李慧瓊： 抗疫津貼的做法呢，我們認為要特事特辦的，不一定要等整個的財政預算案的過程，政府應該呢是盡快公布，而且呢是不應該 有行政的關卡。 昨晚在葵盛圍有人聚集， 反对政府将葵涌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列为指定诊所，警方拘捕12人。葵青警区刑事助理指挥官姚永勤 在这个全城抗疫的期间，还有人走出来在这些深宵时分就做一些堵路、一些非法集结的行为，实在呢为我们全城抗疫的努力呢有一个百上加斤、添烦添乱的情况在这里。 下午4:30，卫生署话，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有50宗个案。而今日首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出院。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有一位病人咧就情况就已经稳定，咁系可以出院噶啦，咁佢就出咗院啦。咁嚟紧咧，我哋都睇得到有几位病人咧，可能即系陆陆续续情况稳定都可以出院噶啦。至于即系留院嘅病人咧，我哋系有四位病人咧系仍然危殆。兩位的病人是情況嚴重，另外有42位的病人是情況穩定的。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會同大家傾下關於個醫護人員咧對呢個裝備咧係咪足夠咧？咁因為隨住個疫情咧越嚟越即係發展落去咧，醫護嗰個壓力咧相當大，咁而其中咧能夠保護到醫護人員嘅一啲裝備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呢個你牽涉到佢自己嘅工作時候嗰個環境安全咧，都牽涉到市民嘅健康嘅。咁對呢個問題咧，大家如果係有一個親身嘅觀察，或者你可能都係醫護人員嘅喺前線裏邊，你會唔會感覺到呢個醫護嘅裝備供應不足咧？你哋自己會唔會有啲壓力？或者一般的市民如果对这个问题有看法的话，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好了，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请到就香港护士协会主席、立法会卫生服务界议员李国麟跟我们谈一谈关于医护人员装备的问题。李国麟你好。 Hey, 主席你好， 系你好啊！我哋咧就开始嘅时候都讲咗啦，就护士协会嗰边咧，就你就曾经召开咗一个紧急会员大会啦，系咪？咁你就倾紧咧关于一个即系叫保护你嘅行动嘅。咁我照你嘅讲法咧，就话咧就一定系需要保障呢个医护人员嘅装备足够啦。咁嗱呢个讲法咧，咁相信就冇人会反对嘅，因为你哋喺前线咧，好多你哋同事工作咧，就足够嘅防护装备咧，一定必须啦。咁而家嘅情况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嗰个供应同埋即系俾到医护人员嘅装备系足唔足够咧？同埋你哋觉得你提出嘅诉求就话如果唔足够嘅咧，就应该要向局方反映嘅。咁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嘅？其实个装备嗰方面咧，对你哋嗰、那个即系医护嘅同事咧，其实系咪足够嘅咧？咁或者同我讲下而家现况嘛？ 其实现时过去嗰两个礼拜咧，喺嗰个防护装备，无论系口罩啊、啲保護衣啊等等咧，都係好緊張，同埋令人哋咧係擔心嘅。尤其是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醫院管理局透露咗咧，就係佢哋本來有三個月嘅一啲咧係個存貨咧，而家咧因為可能用量大啊等等情況咧，係得翻一個月嘅存貨。咁出現咗個現象咧，就係前線嘅朋友咧係感受到咧喺中層管理啊其他方面咧開始喺用呢啲防護裝備嘅時候咧係有管控啦。咁嘅情況係緊張，咁嘅亦都係未必咧達得到咧現時醫院管理局自己制定咗出嚟感染控制標準嘅。譬如我哋好簡單咁講啦，因為呢個兩方面，病人咧而家喺呢個情況咧，我哋都期望病人咧就根據嗰個指引咧，每日都最少有兩個口罩啦，同埋咧就係、是、會床尾有一個酒精洗手液。因為病人你會睇到而家啲病房好擠迫嘅，做唔到三尺個感染控制標準。咁病人嘅床咧已經係坐相隔近噶啦。咁病人之間嗰個交叉感染咧，如果你用呢個口罩啊同埋呢個酒精洗手液咧，係幫到佢哋，大家唔到呢個標準嘅。咁護士咧，因為個緊張情況嗰、那個供應緊張啦。咁而家咧每一個護士每一間咧有唔同嘅情況嘅。有啲一個，有啲兩個啊，可能要鎖埋啊，又要記名先攞到啊，有啲好嘅原因先可以更換啊。凡此種種咧，你到前線覺得，咦？點解醫院管理局定嗰個感染控制嘅標準同埋嗰個措施咧？係因為而家佢自己未必有足夠嘅供應，或者可能佢擔心唔足夠嘅供應咧，到大家慳住用而達唔到個標準，咁就變相令到喺前線嘅朋友，無論係護士又好， 留院病人都好咧，那個交加感染風險咧係非常之大嘅。 嗯，你個人啊，係啊，明白。李國麟，我想你誒咪講下咧，譬如話你聽講到一個關於個指標嘅一個標準問題啦。咁如果而家喺誒醫院裏邊咧，譬如話喺個抗疫呢個行動裏邊，有冇定一個標準就話咧？譬如話應該咧，醫護人員或者護士咧，應該有幾多口罩啦，幾多嘅誒個人嗰即係全套嘅防護裝備啦，等等呢啲咧，有冇一個標準定咗出嚟㗎？而家醫管局嗰方面， 哦有㗎， 有冇俾你哋㗎？係點樣㗎嗰個標準？ 那個標準就係正正我哋要求嗰個標準，其實我哋而家要求嘅嘢或者我哋做嘅嘢咧，就係落實翻咧醫院管理局自己制定嗰個感染控制標準。 佢哋有嘅係點樣咧？嗰個 係出咗嚟噶啦。譬如話，我淨係講嘅一個普通一個病房裏邊嘅病嘅護士啦，佢咧基本上咧係需要咧係有四個口罩啦，四套保護衣物啦。咁因為咧仲要喺嗱，因為我講緊唔同嘅工作環境啊嘛。咁呢個我淨係講係普通嘅病房，無論佢係精神科、普通科。呢個係應有嘅標準啦。嗱，點解會有四個呢？其實醫管局呢個都應該有解釋到嘅，就因為你翻工一個啦，翻到病房就除咗嗰個街嗰個人換一個新嘅啦，食飯嘅時間、休息嘅時間又換一個新嘅啦。咁然之後你要第三個啦。咁佢放工嘅時間咧都換一個新嘅，唔好將啲病毒帶走。嗱，呢個基本嘅。其實喺做病人裏邊咧，佢哋有個做法就話喺病人每一個工序裏邊，佢係同一組嘅病人，咁啊又要換一次、更換一次咧，基本上要更換一次咧呢個 PPE 嘅防護、呢個保護衣、防護裝。呢啲標準嚟嘅，而而家喺個疑似病房做嘅一啲朋友咧，前線嘅護士咧，佢必須咧係要兩個外科口罩啦，同埋有兩個合適嘅 N95 同埋四套 PPE， 而喺呢個已經啊抽一生死籌入咗去做呢個傳染病嘅病房嘅朋友咧，佢哋處理呢個傳染病嘅病人，因為唔係淨係得呢個武漢肺炎，跟住其他病人噶嘛，應該必須咧恆常都應該咧係。除了有兩個 N95 之外咧，佢每一套全副裝備嘅我哋叫腳目嘅裝備，包括咩咧？眼罩啊、面罩啊、N95 啊、防護衣咧，每一次做完呢個護理工序之後必須更換嘅，即係話咧，佢每一個病人咗都要更換。呢個係個醫管局制定嘅標準嚟嘅，咁我哋要根據嗰啲標準咧，落實翻呢個標準先至可以咧保護到病人同埋前線，唔會有交加感染，避免咗醫院爆發。 嗯，而家按照呢个标准嘅话咧，你哋又有冇收到你哋嘅同事嘅反应咧？系唔够呢个装备或者达唔到呢个标准嘅情况，有冇出现过？ 嗱，过去嗰两个礼拜或者可能呢两日啦，我哋收到唔同嘅图片啊，唔同嘅咩嘅信息咧，都系话咧，其实佢而家咧系因为咧好多原因，有管控啊，又话叫悭住用或者惊唔够咧，系达唔到呢个标准噶。 嗯，咁啊达唔到呢个标准， 就达唔到呢个标准，可能我同事我话呢个口罩咧可能用一日。 嗯。 甚至佢要換個口罩嘅時候咧，或者幫個病人換個口罩咧，都要有好多原因先換到嘅。 嗯， 咁呢個情況咧，佢覺得，咦？點解我哋翻工嘅時間唔係應該落實曬醫院管理局自己定嘅標準去做？ 嗯， 咁但係而家因為嗰、那個唔知咩原因喎，咁操控咗我哋，管控咗我哋，我哋咪好有好高風險咯。咁呢個係一個呢幾日咧更加浮現嘅現象。再加埋咧，有唔同一啲講法就話喺呢度咧得翻四個禮拜。嗰度可能得兩個禮拜，咁你到同事佢哋想做好㗎，咁佢做好嘅時間就應該係根據標準做，呢個標準唔係佢哋自己講㗎嘛，係醫院管理局講㗎嘛，咁啊先有啲兩難嘅情況。 係呢啲個案有幾多咧？頭先講嘅收到，即係你醫護工作人員。 哦，如果你要量化 個投訴或者係， 我好難喺呢度量化嘅，但係我哋收個圖片啊，收嗰啲信息咧係唔少嘅，各個聯網都有，各個醫院都有。當然啦，我哋喺呢個階段咧，唔會冒然講到邊一個病房係咁啦。但係我哋都當然，我哋會睇到呢啲現象，反映我哋唔會走去 fact check 係咪真。 嗯。 但我哋睇到現象就話，其實而家喺前線，無論佢打電話嚟講，有圖片嚟講，有信息都好啦，係擔心而家咧已經係落實唔到個標準，個感染機會咧係非常之高。 嗯，醫院有冇話係邊一間或者邊個區係個情況比較嚴重嘅咧？ 我、哦、呢、這個我暫時未有好實在我知道講得到，譬如話我哋我收得最多嘅就係九龍某啲聯網嘅醫院啦。其實港島醫院嘅聯網我哋有講過嘅。咁呢個階段，所以咧，我哋今次咧，聽日我哋嗰個行動咧，就有個熱線電話嘅。當你翻到去，你翻工嘅時間，你必須要自己咧，因為我哋係專業護士嚟噶嘛，落實翻咧醫院管理局制定嘅感染控制標準同埋個措施。當你做唔到嘅時間，無論你係管理層派唔到有難處。 或者你前線同事攞唔到，甚至病人咧覺得自己屌我屌冇口罩換嘅咧，麻煩你致電我哋個電話，咁我哋咧就會可咧同你咧去反映住，都會跟進翻點樣做法。 嗯，因為呢個人又咁講啦，譬如有啲人會認為咧，就係、是、譬如話醫護嗰方面嘅用咧，當然就係要一定嘅保障啦。咁但係醫管局如果譬如話即係要控制得好啲，唔好浪費。或者咧就即係可能一定嘅數量供應比較緊張嘅時候咧，要管理得比較好啲。如果用呢個理由咁去回覆你哋個訴求嘅話咧，咁係唔係合理嘅咧？或者你覺得係咪即係而家係管得係特別嚴咗啊？或者係話即係而家咁嘅非常時期都要控制住啲物資喎咁樣？咁你點樣睇呢個呢啲咁樣嘅言論咧？ 我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同埋我哋即係都要面對嘅問題嘅。但係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訊息，就係講到咧，咁耐以來咧，我絕對相信我哋前線嘅同事咧，從來冇人濫用緊咧任何保護物資嘅。我哋都係根據佢制定嘅標準去做呢樣嘢。但係如果醫院管理局就係話，因為我有啲原因攞唔到啦，咁佢係咪話咁啊？其實我而家呢個感染控制措施咧，已經唔係呢個標準。咁我哋知唔知點解咧？就係話，因為我哋嘅問題就係醫院管理局。制定嘅措施，佢自己有足够嘅一啲提供啦，有一啲物料啦，有啲支援啦，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呢一个啊嘛。咁但系如果佢因为任何原因，其实我哋喺前线，我哋嘅病人入到去都系应该受保护嘅，所以我哋嗰个行动，听日嘅行动咧，我哋叫做咧系保护你零感染。呢个系我哋目的嚟嘅。呢个正正系个目的啊嘛。 因为呢个标准就系医管局定俾你哋嘅，呢个就 冇错啦。 咁嗱，又按照你所知道咧，李國麟，即係而家其實喺醫管局嗰個存量咧，即係關乎口罩啊，或者呢啲 PPE 嘅嗰個存量咧，係有幾多？佢哋有冇一直話俾你聽嘅咧？其實 我呢個咧係我 即係有冇 update 你哋啊？即係保即係 呢個係一個謎，我諗唔係嘅，因為當然啦，我哋作為一個護士工會咧，係佢話俾我哋聽咧係一個好事啦。咁但係我諗仲要唔係話俾我哋聽。又話前線心安啊嘛，但係到而家你見到係一個謎嚟嘅喎。咁所以我哋聽日嗰個。工業行動咧，我最主要其中有五個訴求，第一個就係要求佢盡快落實咗咧，係提供咧充足嘅保護裝備俾我哋前線。第二點咧就係話要完善曬相關嘅配套措施。第三點咧要安排適切人手調配同埋補償。第四點咧就要公布咧同埋佢點樣補充同埋點樣採購唔同防護裝備路線圖同埋時間表。第五點最後一點咧就係話要支援前線呢啲裝備嘅措施嘅存量同埋使用量。就到而家好失望地咧，呢個係一個謎嚟嘅，我完全唔知道。 係到現在為止，你冇呢啲資訊，即係冇提供到俾你哋。 我哋見唔到任何渠道咧，我哋有呢啲資訊，同時都係唔安心。我哋有個資訊就係話三個月變咗一個月，呢個聯網就話得八個禮拜，那個聯網某啲醫院唔係得翻兩個禮拜，大家慳住用。咁係咪即係點樣咧？係咪兩難咧？ 好明白，唔該曬你啊，李國麟。 我係。 啱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護士協會主席、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啦。咁佢提到咧，就係而家啲醫護裏邊咧，就係會希望按照呢個醫管局嘅標準咧，就去使用呢啲口罩啊，以及呢個防護嘅裝備啦。咁啊，醫管局本身係有標準定出嚟嘅，咁同埋咧就係到底咧有冇濫用嘅情況咧？咁如果你哋大家有興趣傾嘅話題咧，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而家接通咗咧，有張先生啦。張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你好。 我觉得咧，根本系医管局嗰个管理层咧系责无旁贷嘅。即系佢即系嗰个佢自己个标准定出嚟噶嘛。同埋呢啲系即系多年来即系商讨出嚟嘅标准嚟噶嘛。你点可以自己违反呢样嘢？我觉得佢咧就即系佢个年薪几百万嘅吓。咁点解佢用呢个猪流感嗰、那个当年2009年嘅猪流感嗰个标？即係嗰個嚟採購咧，不過豬流感嗰個係夠好輕微嘅，佢冇理由唔係用翻2003年嗰個巴士嗰個 case 嚟定呢個係咪？ 但係張生，但係按照頭先李國麟講咧，暫時都仲係未有話即係供應不足嘅，即係而家仲可以得嘅。 但係佢為好多話已經要俾個袋人哋嚇，即係用食飯又之後再用過，喂呢啲係咪減免？增加嗰個感染嘅機會啊？其實影響病人嗰個福利啊？咁同埋咧就我覺得咧就係話政府咧應該係要提供啲口罩咯，同埋幾個警察嗰個裝備冇理由，即係佢喺外圍做嘢有乜理由嚇、全副武裝又太嗰啲保衞衣啊嗰啲嚇， 佢冇嚟增派醫嗰啲，佢冇嚟著到呢度啊！真係 好明白。 警察嗰啲要交翻曬俾醫管局咯。 唔該曬，張生咧又講到咧，就係即係醫管局咧責無旁貸嘅，對於保護呢個前線嘅員工。咁好啦，咁喺電話機旁邊，另外仲有一位黃先生，佢接通咗嘅。黃生，你請講。 係啊，咁樣嘅啱啱聽到醫管局嗰啲對啲前線醫護人員有限制都好嬲啊！點解咁話咧？因為我相信13年前呢個法治咧，喺前線做嘅同事咧嘅醫護同事啊，已經係做咗嗰啲高位啦。我就奇怪點解做咗高位之後就會用啲咁嘅手段咧？即係啦，咁我諗佢哋好清楚諗下啦，當年佢哋身係面對啲咁樣有啲咁不足嘅醫藥嚟做防護衣物唔夠，口罩唔夠令到咁多醫護嘅同事感染，咁點解今日佢哋會咁樣呢？咁另外點解由三個月變咗得返一個月呢？咁有個建制派嘅民建聯咧，都話要查啦嚇，查醫護人員啦咁樣。咁但係一個好惡意嘅，我都相信係一個好惡意咁樣去查嘅。咁真係我都覺得，唉，有啲真係好可惜。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都覺得啲口罩都變咗好政治化。民建聯又要查醫護人員， 係、這個、好啊！我哋嘅時間啊，差唔多先啦，黃生。咁我哋先聽住新聞啦，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桥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新增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有50宗。最新确诊患者是一名51岁同事，同另一名同样在酒楼的厨房工作的确诊患者是同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最新确诊患者在今个月3日发烧，第二日向医生求医，今个月10日再到广华医院检查之后确诊。他在求医之后留家一日，之后回到酒楼翻工4日。他同另一名患者一起在厨房工作，又一起吃饭。当局已经安排同一区域工作的另外5名紧密接触者去检查，其中2人不舒服前往广华医院。检测结果呈阴性。政府证实10名港人在湖北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3个家庭，其中7人在武汉，3人在恩施。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话，特区政府近日收到内地相关单位通报，以及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的通知，得悉有关情况之后，已经立即要求驻武汉办事处为这批人士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其中6人已经在短时间内入住当地医院，其余4人就自行到医院就诊，所有人的情况大致稳定。发言人又说，驻武汉办事处会一直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并提供协助，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治疗和照顾。内地新型肺炎疫情持续，广州海珠区一栋大厦先后有3户共6人确诊，当局担心病毒可能经共用升降机或者排污管道传播，凌晨紧急疏散全栋大厦住户，安排隔离14日。涉事大厦是琶洲的保利天悦屋苑的第18栋，有住客上星期五收到通知，为一名业主瞒报病情，导致多名的工作人员要隔离观察。个案话，呢名业主的妻子和他的父母上个月23日由疫区揸车返回广州住所，当时3人已经有咳嗽和发烧等的病征，一家人先后求医并确诊，但物业工作人员上门排查的时候，呢名业主隐瞒家人曾经出入疫区和确诊，当局调查之后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调查呢名业主。港铁屯马线一期后日通车，港铁今日安排传媒参观新车站同试搭列车，现场所见3个新车站大致准备就绪。港铁在车站大堂贴上巨型的标示，指示月台方向，并会在大围和钻石山2个转车站设分隔人流措施。

中心或者打翻去嗰个医院嘅诊所嗰里面咧，啊有冇机会同佢改期？ 嗯， 啊，如果其实喺装备嘅里边咧，我哋真系非常之缺乏。 系啊，而家你咁缺乏嘅话，你哋有冇向譬如医管局啊，或者系管理层嗰方面去反映啊？ 哦、啊，有啊， 或者佢俾嘅答复系点样咧？ 有去信咗俾医管局总部李长眉先生噶啦， 嗰 个营运营运经理啊，咁我咁去揾个佢嘅下属复我阿胡生，话而家医管局系揾订购紧，同埋咧佢将个波咧掟翻落嗰个联网嘅医院里面，咁将个打太极咁打咗落去啦。 系嗱，而家头先我都倾过咧，话即系医管局其实而家定咗一个标准嘅。你所知头先你讲咧，你哋嗰啲同事遇到嘅问题咧，系连个标准都达唔到啊！呢个事系情形系点咧？即系你要求提供系唔足够嘅，系咪咁嘅现象啊？ 系啊，有，我认同啊，你个 论 啊，议员嗰个讲法一样啊。系我哋虽然唔系护士，唔系医生，但我哋进入病房时，我哋起码要四个口罩。同埋咧，有清潔咗入去嗰、那個高危抹床嗰個咧，有兩套 PPE 同埋兩個口罩，同埋兩套N95個口罩用嘅， 係 啊， 好 啊，非常之即係喺今日啲 briefing 話俾你咧，就非常之缺乏，叫我哋慳啲用。 嗯，今日同你講嘅， 係啊， 好啊，咁唔該曬你先啊，李生。咁咧就李生咧反映嘅問題咧就係嗰個供應咧就真係唔係好足夠嘅。咁我哋咧喺電話機旁邊咧接通咗另一位醫學界嘅代表咧，就是、立法會嘅醫學界議員咧陳佩賢咧，同佢講講關於個問題嘅。陳佩賢你好， 喂大家好，我係陳佩賢 ，hello。 係啊，你好啊，我哋啱啱一路傾緊咧，都講緊啲醫護嗰個供應嘅裝備嘅等等啦。咁你睇即係我哋見到你都曾經就呢個問題都講過意見啦。而家個情形咧喺前線嗰方面，你係我諗係即係醫生嗰邊咧個聯絡都好多。他们是不是同样都感受到这个即是装备的方面不足够的压力、 是的，其实呢我在一月头呢，其实我和立法会议员呢分别、我自己分别都逼过政府或者食卫局或者医管局呢、是叫他讲关于疫情有没有人传人、有没有疫情有没有人传人、有没有、个装备够不够、我自己一月头一月八号是写了一封信问医管局叫他数口罩的。数极他都没有数没有好、公开或者没有好官方式地回答我们立法会。那为什么我讲这件事呢，就是说他最终一刻不知道哪个访问又讲3000万、即是他一天就说没问题的，疫情现在不是很厉害、人传人这个没有证据或者是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可能性，讲了这些很多的字、然后就啊，你成日说不够口罩，我有3个月存货3000万，豪情壮语、我就说指出一个月只是只需要一个月时间到今天、那时3个月，现在你说剩下几日没有东西吧，你即很简单，你问我，你想想连我自己、我照顾我办公室或者我屋企身边的人的口罩的数量和用量，我们都要这样做啦，更何况拿几百万年薪很多个人都做不到、那你想想现在是讲着摆我的前线的，不是医生啊，不是只是医生，所有的人你送他们去一个危险的地方，你问我非常之不高兴。 陈佩贤，按照我看到有些报道会讲你是医管局的一些、即负责人的一些公开的数字，他说目前就有220万件的保护衣，亦有1600万个外科口罩，有一个月的存量，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的据你所知？ 不肯定，他以他公布为即他说就我相信他的了。不過我其實曾經提過他呢，外科口罩我相信他應該有相當的存貨的、但他不可以說我有3个月存貨，不過只是講外科口罩、其他呢保護衣我沒有講的嘛、保護衣有幾隻我又沒有講的嘛、N95 原來 N95 我們還有分160 160S 170 加、我又沒有講的，所以我沒有講錯的、我那3个月只是講某一樣、你問我不可以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的呢，前线是每日都是讲叫草木皆兵。真是找命搏。 个个翻晒 home office， 唔敢出街。我哋日日要翻工，由农历新即系由一月农历新年到到今日，基本上日日都翻工。而嗰个风险系越嚟越增加，因为真系已经证明咗人传人，当时又唔肯认嘅，有阵人传人，有确诊个案，有隐形病人，有人隐瞒病历，有呢、這个社区嘅小爆发。一打边炉一炸人，咁你惊唔惊？我哋就你问我，我都惊。咁但系调翻转，医管局系有责任做呢件事，而佢系攞紧几百万年薪。 陈佩贤，我想问一下，即你的了解啦，吓，譬如医管局即系而家成日讲到即系个供应量啦，咁而家大家都觉得一个月都可能系有问题嘅。咁喺存量嗰边，如果系你哋觉得系唔足够啦，个原因系点解咧？佢系买唔到货啊，唔肯抌资源去买足够啲嘅装备啦，等等。你了唔了解系咩原因？ 简单讲，管理问题四个字。 乜嘢问题咧？ 管理问题四个字。 具体啲，有冇啲咩？ 老闆想一下，打個比喻，我屋企有冇夠唔夠杯面或者米，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咪睇下有幾多存貨，我有幾多人要個容量幾多，同埋我究竟有冇機會買到。咁我唔使擺，嘩，喺我擺成屋都係一箱箱杯面㗎嘛，我食唔曬㗎嘛。呢個第一點。第二呢，同意外科口罩全世界喺度搶緊，同意嘅。大家我即係呢樣嘢我理解嘅。但係PPE， 某啲嘅 N95， 啲特別嘅型號 N95 咧，係啲好醫療級別用嘅。我唔相信你個市民突然間著件叫保護衣嗰啲黃色、藍色，然後或者成件白色笠住咯行街， 唔需要啦，口罩啦，即係如果一般市民就 嗱，我可以聽咧，呢個世界唔會全世界同你搶嘅。嗱，我唔相信你嚟 PPE， 你去某個國家，我話幫我掃曬所有 PPE， 唔該啦，咁樣掃咧，我唔相信你直情係冇嘅，因為唔係全世界同你搶啊嘛，咁所以咧呢個係嗱由頭到尾數又數唔到，用量又唔知，然後驚，然後繼而家之前係豪情壯語，然後繼而家又有另外一番一個月啫一番説話嚟問我咧，個係個管理問題， 有另一個講法嘅，就係話有啲即係消息啦，或者係報道都講嘅，就話咧就有啲口罩咧就係突然間唔見咗啊，或者咧就係好似即係俾人哋濫用或者攞咗去啊，或者咧就係即係好大嘥地咁去用啊，咁咧就變咗咧就好似會缺貨咁樣。咁呢啲咁嘅現象其實喺前線裏邊係咪真嘅咧？ 要我就公開講咗，明嘅，即係我嘅見解咧，就係要提出令人信服的人证和物证，即是说刚才说的不同的情况，提出的人不可以就说、我听闻那么简单、即例如有人我当然我自己都质疑的医管局的某些东西、例如他存量用量什么都好、但是你指控要有真凭实据，这是第一点、除了指控医管局之外，我见到坊间有指控例如某啲嘅部門、政府部門嘅口罩嘅去向噶嘛，而佢哋係提出，佢哋會攞出相關嘅證據，人證同物證。咁有幅圖，有幅相，有個 video， 咁有啲嘢，咁嗰個咪就係證據咯。咁就調翻轉啦，同等嘅原則啦。咁調翻轉，你嘅對醫管局嘅某啲嘅指控嚟，某啲同事話你攞咗或者唔知拎咗去邊，攞出嘅證人證物證，有嘅。就去調查，冇嘅就睇下，就睇下點樣處理呢啲叫不實嘅指控或者謠言。 即到現在為止，其實都係冇人證物證，即係攞到出嚟。 唔知道我知道咧，我都係留我嘅人，我平時工作嘅模式咧就係 fact check。fact check， 你要 fact check 咧就係你攞出令人信服嘅人證物證，大家睇到哦，咁然後先向前行。如果唔係咧，你只是在傳聞、聽聞可能或者是你說的質疑呢，你在那裡基於那個浮沙度討論沒得討論， 即一定要有證據啦、即是這個如果你有個指控的話 是調查咯，我都寫過信話醫管局你要調查的， 嗯，亦都有个问题，即系话而家讲紧嗰装备够唔够啦。其实你哋譬如话觉得同医管局要倾嘅时候咧，会唔会啊医护嗰方面嘅提嗰、那个要求咧，就系、是、到底其实呢啲储备啦，呢啲物资嘅储备咧，一般应该储几多先令到你哋譬如话前线工作嘅医护人员咧系觉得会放心啲，或者系觉得咧系能够可以应付到呢次嘅疫情嘅咁，有冇你哋嗰个要求喺度噶？ 我哋冇要求嘅， 即系要储备几多先够咧？ 管理问题啊， 嗯， 嗱，我曾经讲过咧，嗱，如果佢好打个比喻啦，因为当我自己屋企啦，嗱、嗯，我太太就负责我屋企呢个口罩嘅存量同用量嘅管理工作嘅、 嗯， 我同佢咧就话，我哋唔需要 keep 三个月嘅， 嗯， 我大概我同佢个概念就系我 keep 到。即系唔需要 keep 好多或者储存好多口罩嘅、嗯，我有嘅，例如可能有一个月嘅用量嘅存量咧、嗯，我剩翻嗰两个月，我哋就会帮其他人嘅， 嗯， 或者帮其他屋企人或者帮其他一啲人，咁佢话冇卖唔到破唔到，咁咪去帮咯， 嗯， 嗱，所以咧个问题就系究竟你有冇能力去处理呢件事， 嗯， 如果你冇能力咧就啊唔得啦，我死揽六个月， 嗯。 咁係一個冇能力嘅表現， 嗯，即係儲得多都唔係好事 而唔係我醫護，即係你問我，嗯、你問我，我攬住幾多貨我先安心？唔係、 嗯、 我答案就係我唔係攬住幾多貨，而係我啲同事會唔會被人限制用嘅某啲情況呢度唔係，我哋又好似唔夠驚唔夠喎，呢度唔準用，嗰度唔準用，你慳啲啦， 嗯， 然後啊，你又唔好用咁多啦，一個口罩用咩啦咁樣？揾我嘅年代，我試過沙士年代， 嗯。 自己買 N95 或者到最後佢派一個 N95 我用一個星期、 嗯、 而呢一個先令到我哋最唔安心。 嗯，而家限制用量呢種做法係咪開始出現咗？ 沙士嗰時候有，其實、嗯、 今次呢 今次都有。其實我所以我點解我嗱我就咁樣公開地講，我就請、嗯、促請佢哋數清楚個數目。 嗯， 然後你有足夠嘅數目，你唔會有啲叫中層咁樣叫黑扣或者係限制用呢樣用唔用得，嗰樣用唔得。而家問題咧唔係最高級別啦，而家講緊係中間做病房、嗯、或者叫中間風險嗰啲咧，好驚嘅，因為咧講緊你入嚟冇發燒，但係原來打個邊爐中咗、 嗯， 有個案咯。咁、 嗯、 你問下我啲同事，喂大佬，我冇諗住喺病房，唔係發燒病房，唔係高危地方。我冇諗住會有個確診個案，然後我面對住佢㗎嘛。咁你叫我點返屋企？我屋企有兩個老人家，再加三個女呀。 嗯。 咁點呀？ 嗯，明白。 你明白嗰、那個大家嗰同事嗰種 壓力 驚 呀。壓力或者擔心。 係呀、啊。喂我大人我都頂得住。喂大佬我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屋企嘅。咁你叫我你想我點呀？ 嗯。 係咪好似大家咁 home office 呀、啊？ 嗯，亦都有啲讲法啦，话譬如话举个例咧，就系、是、有啲报道讲咧系联合医院啊，咁啊特别讲到咧就话个防护衣咧只能够五日嘅啫得翻，咁呢啲咁样嘅讲法，你所知道咧喺实际情况里边系咪真系咁紧张咧，或者真系咁严重咧？ 嘅我又觉得嗱咁讲啦，嗱佢以官方，所以点解我就话佢要由佢讲嘅数字咧，嗱佢讲我就信噶啦， 嗯。 虽然好多时候我证明咗呢个月佢讲嘅嘢，我系证明咗系错噶。嗱，总之佢肯讲，我肯信。第一，第二咧，就算我相信联合，假设啦，有个医院里边某一样嘢，头先讲啦，唔系净系外科口罩噶，有好多嘅嗰啲保护装备，某一样嘢唔够存货咧，嗱，我相信喺个医管局里边嗱管理嘅问题啦，有其他联网、其他医院，佢可能有超过某个日子嘅数量可以借住或者调动住先噶嘛。 嗯 但我唔相信话，联合冇啊，我唔理你噶咯，对面医院咁样，我唔相信咁样嘅。 嗯， 呢个都系管理嘅问题嚟嘅啫。 嗯，你而家跟进翻呢件事咧，有冇同医管局会定一个譬如恒常啲嘅沟通啊，或者点样跟进呢、這个即系装备够唔够嘅问题？ 之前我已经我系不断讲紧有跟进呢件事，写信啦、啊，或者系我系用其他渠道去问。協助佢啦，你問我啦、嗯，我收到用咁樣啦，我收到一啲嘅、消息，如果喺某啲地方有機會買到一個好大批嘅口罩咧、 嗯， 其實我自己都已經俾咗嗰個聯絡同埋相關資料俾醫管局嘅， 嗯， 即係一個好大批口罩，咁啊睇下買唔買到啦咁樣。其實我係會幫呢件事嘅、嗯，即係我唔係想擁冧佢噶嘛、嗯，我都係想幫大家對抗疫情噶嘛。 但我點解咁緊張追住追逼呢？原因係因為真係我哋嗰七萬個員工同埋佢後面嗰屋企人成四嗰啲屋企人嗰、那個感染、或者嗰個生即係嗰個生命喺佢嘅手上嘅。 嗯，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啦，陳佩賢。咁陳佩賢啱同佢哋傾嘅咧就係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亦都提到咧關於最近嗰個醫護人員個裝備嘅問題嘅。咁呢個話題，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点样讲你系我星星，你系我嘅月亮，你系我嘅太阳 ？In English 咧，当然呢句句子系好老土嘅。但系咧，莎士比亚咧曾经讲过嘅说话咧，萧叔咧都觉得咧，喺示爱嘅时候咧，或者表达你嘅爱意嘅时候咧。是都几冧珠嘅一句说话嚟嘅，大家听一听，我再慢慢解释。Doubt thou the stars are fire? 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 Doubt truth to be a liar? But never doubt I love。个意思就系咧，你即管尽情去怀疑世上嘅所有东西，你即管可以谂星星其实系火嚟嘅，你可以谂个太阳究竟会唔会真系喐嘅咧？你亦都可以去怀疑 truth to be a liar， 真相其实都系假嘅。但系，but never doubt I love， 永远咧唔好怀疑我对你嘅爱。咁咧呢个就系萧叔几中意嘅一句说话，就来自咧莎士比亚嘅《王子复仇记》Hamlet。咁啊，大家上我哋网站睇翻呢个句子，咁啊背咗佢咧都几好嘅，我觉得。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关于医护人员嘅装备嘅问题嘅，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电话机旁边咧就已经接通咗咧，就系林女士嘅，林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请讲。 我哋嘅装备好唔够啊。 嗯。 我哋前线做嘢得一日得两个口罩喎、 啊。系，你系做紧乜嘢啊？陈女士， 一个 你喺前线嗰度工作。我哋喺医 院做嘅吓。 嗯嗯。 系咯系咯。 系。 喺医院做嘅，做门诊嘅吓。 哦。 咁佢话要悭啲使，因为唔够资源咁样样。咁、我就觉得政府好唔啱咯吓，因为我哋做嘢好话唔好听，我哋真系对住啲病人噶嘛。 嗯。 你喺街道、社区啲人都感染到噶，何况我哋做嘢。 系，你每日系收到两个口罩。 是啊，他现在说规定每日两个、即是你收工就拿两个、你自己就放工用埋那个第二天早就带一个出门口跟着就上工这样。 嗯 啊、那我们其实真的很惨的在前线对着病人。 你希望大概有几个才可以应付到你的工作呢其实。 不是其实他这样是一种压力咯这样讲是吧、基本上来讲我们一日是四个五个左右是吧 要经常换啊，咁样。 点讲咧？因为你一讲嘢啊，你都会湿噶嘛，个口水、个口罩系咪、又试过搵厕纸摆入去垫入去，但系垫入去咧，你变咗你唞气都辛苦啊！你会索到嗰啲厕纸啊嘛，系咪？ 林女士，你有冇同你反映过？譬如话，如果你话啊两个唔够嘅，我需要多啲咁，譬如同管理层讲，有冇试过咁讲咧？佢又可唔可以满足到你哋？可以俾翻多啲你咁样？有冇啊？有冇试过啊？ 我哋唔敢讲，系自己人咩吓，咁样样咯吓。 好，咁啊唔该晒先，林女士。咁女士咧就话喺自己喺医院嘅前线工作嘅，每日只系得两个口罩啫。咁对佢嚟讲嘅工作咧构成压力嘅。咁啊对医护嚟讲呢个的确系一个问题嚟噶。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再电话机旁边咧，另外仲有张先生嘅，张生。 喂，你好啊，主持。 系你好。 系，我想讲咧，之前咧，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就尽悭啲口罩用，就留翻俾前线嘅医护啦。咁、但系点解又会医管局话冇收到佢嘅，即系冇收到 CSI 嘅口罩咧？咁样，同埋当依家话啲医护连口罩都唔够用嘅时候，点解我哋周街又见到好多人？我唔知道佢系咩人啦，但系见到好多普通人就用紧 CSI 嘅口罩咧。咁、我哋政府应该要彻查究竟呢啲存货去咗边度咧？因为你救护有消防员有啲救急扶危。 首要一樣嘢就係確保自身安全啊嘛。 嗯， 因為呢個救人唔係一命換一命嘅概念嚟噶嘛，你唔救確保自身安全，你就唔可以救到更加多嘅人啦。咁呢個係好重要，確保自己冇口罩都唔夠啦，自己冇制亂，所有業制亂都冇可能俾條藤條佢，用一兩個人 share 一支警棍啦，咁好重噶嘛。 嗯， 係咪？咁呢個係一定要確保安全先可以救得多嘅。咁呢個我想講嘅嘢啦，同埋就係、是、如果今時口罩唔夠，冇話係醫生或者護士啊，可能清潔人員啦、啊，好多。同埋佢哋有自己嘅屋企人，呢啲所有，如果佢哋確保唔到佢哋安全，再帶到翻屋企，咁大家都會再爆發，咁其實對件事亦都係越嚟越壞咯。咁就我想講嘅嘢。 係好啊，唔該曬你啊，張生。咁張生都覺得咧，就醫護人員嘅一個裝備問題咧，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問題啦。呢個係對於保護佢哋自己啦，同埋保護市民嘅健康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啊，關於啲口罩嘅供應咧，咁其實食衞局陳肇始局長咧曾經公布過咧，咁佢1月8日咧，自己立法會話咧，就其實咧係個供應量咧存量係足夠嘅。咁但係點解出現唔足夠咧？咁大家有興趣去參與下討論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先聽下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报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广场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多车了，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挤塞龙尾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啦，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汽车内息。五大跌幅股份：万佳集团股权、培力控股股权、CEC 国际、大地教育和巴迪贝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4，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092。港金报14,4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6美元，卖出1,567点。啱啱转咗买入价1,566.68美元，卖出1,567.25美元。港汇指数106.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有意外，咁而且一带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咧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过咗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春园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龙尾去到近宏里大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喺李郑屋游泳池。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象山村去屯门。

冠狀病毒病，咁英文咧就係 COVID 19，咁呢19咧就代表2019咁解嘅。咁好啦，咁呢個定名咧，有啲人就話咧，會唔會專登即係話就中國就搣去咗呢個武漢嗰樣嘢嚇？咁啊，令到件事好似中性啲啦，咁樣。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世衞喺今次裏邊咧都受到一啲人嘅質疑嘅，因為佢曾經就話即係中國個抗疫做到成功啊，咁就賺得好緊要啦。好多人就覺得係未必嘅喎。咁喺今次嘅定名裏邊咧，我睇唔睇到背後有啲即係國際嘅角力啊，或者係一啲國際政治嘅中間咧，其實。 咁首先，其實我諗喺呢個定名之前，你見其實外界都好多揣測啦，覺得點解譬如世衞啊、譚德塞點解當初可以上任，其實係除咗佢非洲嘅同胞支持佢之外，中國亦都喺背後大力支持啦。咁因為其實好重要就係佢之前俾北京見到，原來佢對於即係反對台灣加入呢個世衞，其實採取一個都幾積極嘅態度嘅，所以就話其實中國就睇中咗佢。不過覺得其實就喺呢件即係個證明或者喺個定名正式取名呢度，其實我又覺得又冇太多嘅揣測嘅，因為其實之前啦，咁我哋都熟悉嘅一個叫做中東呼吸綜合症啦，叫 MERS 啦，咁呢個就當然令到中東嘅國家好嬲啦，點解你個名即係嗰個已經係12年嘅事嚟㗎，12年爆發嘅都係冠狀病毒嚟嘅，咁嗰陣時就。可以叫做好唔小心話好政治不正確地改咗叫中東呼吸綜合症啦，所以而家世衞其實有個新嘅準則就係話要避免使用其他可能唔準確或者導致污名化嘅名，咁其實佢今後都會用呢個標準嚟去將唔同嘅病毒去取名噶啦，咁所以呢個其實喺2015年嗰個新指引嗰度咧，其實已經話唔可以咁樣，不過老實講。我認為今次其實呢個病毒都係某程度以獅子嘅探頭咧，其實都令到啲人會有好多聯想咧，至少可能係獅可能等於 China 咁樣，所以你話係咪？如果你話北京真係有施加咗好大嘅壓力，咁如果喺佢個指引之下，其實都唔可以有武漢啊或者中國咁樣，但係而家個獅子喺前面，其實呢個可能已經唔係想象中有咁大嘅壓力喺上， 可能已經唔係咁理想啊。咁袁利昌頭先講緊嗰個咧，就係世衞嗰個2015年發布個準則啦嚇。咁呢個準則咧就係都有公開咗嘅嚇，即係所以我哋話公道啲咧，就唔好估嗰個背後嘅政治啦嚇。即係按照個準則咧，就話咧，譬如包括伊波拉啊、寨卡都係用地名啦。咁啊，亦都有啲話用動物，咁譬如豬流感咧，亦都有啲人講就話，即係為對嗰啲豬肉嗰啲生產商，為嗰啲豬農咧，可能又造成影響啊咁。咁所以可能呢個都係一個規定啦，以後就係嘛，即係、就是、一個趨勢，都係盡量利用一個叫中性啲啦，係咪？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 C 咧，就唔係特別中國嘅，因為佢就係個冠狀病嗰、那個即係 C O 嗰個英文 啦。Corona 係冇啦，冇錯啦，咁咧就係作為一個開始嘅。咁好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呢件事裏邊咧，嗱，世衞雖然我哋話咧就受到質疑啦，但係同埋咧就係中國。都不希望外國特別針對今次的事件就將個矛頭指向內地，但似乎國際上的事件的事態發展都不是這樣，會不會呢？你看到我們說譬如在香港我們就看到譬如美國的國務院也說就希望就說可以准許駐港的總領館的美國的政府僱員和他的家屬如果是自願的話是想撤離可以撤離的，而南韓剛才說也都列了港澳為新冠肺炎的疫區，這些國際上的動態你覺得覺唔覺得係而家我哋一路尤其是內地有個版本咧，我哋講咧，就今次裏面出現咗一個好強烈嘅反華情緒啊！呢一個現象，其實你嘅分析係咪真係已經見得到好清楚咧？ 咁當然，外界好多新聞都話而家係直情排華或者反華情緒啦。但係呢個其實對於外喺睇外地，即係講緊譬如喺西方國家，你見到好明顯。即係華裔同埋非華裔嘅分別好大，咁亦都傳出咗好多，即係呢排爆發性地好多嘅新聞啦，關於呢個病毒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又係一個頗為正常嘅事，雖然當然有唔正確，但係一個頗為正常嘅事嚟嘅。但係你話佢有冇針對中國？其實大家我諗喺西方國家，除咗近呢兩日傳出有，譬如英國有個超級大菌者之外，其實大家我諗都暫時唔係好當呢個係一個 非常嚴重嘅事啦。因為你見到譬如好多足球嘅賽事啊，之前澳洲網球公開賽啊，各方面其實都有繼續舉行，啲人你見到差唔多冇人係戴口罩嘅。咁所以某程度對於佢嚟講，如果佢哋想喺一個唔戴口罩嘅情況之下，安全咁再生活落去或者過正常嘅生活，其實佢哋會對有啲華裔嘅人士有少少情緒，呢個都係理解嘅。咁但係去到今日啦，咁大家睇新聞可能都見到美國國務院都對香港嘅總領即係美國總領事館都有一個安排。咁你就見到其實大家都好隱讓啦，可以話，甚至話美國嘅做法係好有外交嗰種味道喺度。因為首先佢就話啦，首先其實就係個領事館入面個非緊急人員同埋佢嘅家族可以自愿去撤離，即係話其實唔係所有人都走嘅，同埋係自愿嘅。系啊，咁咧，咁但系咧，佢又強調喎，咁呢個就係因為疫情嘅所引起不可能因素，所以先係咁樣嘅啫，以防萬一先係咁樣。但係其實領事館咧會繼續對外開放嘅，而且有關措施咧喺30日之後咧會再行檢討嘅。所以你見其實佢已經有好多個關卡同埋防線。首先佢令你覺得香港而家都未係一個好嚴重嘅疫區嚟嘅，但係佢又滿足咗香港政府嘅需要。但係另一方面佢又滿足咗可能美國國內佢覺得相關嘅人員而家係暴露喺病毒或者危險當中嘅，咁所以佢哋都可以自願離去。咁如果喺個結果而言，我覺得其實係對香港同埋中國其實都有利嘅，即係某程度都區分咗。其實香港而家個情況係即係話呢個疫症嘅情況，個疫情係同中國係有幾大程度嘅分別嘅，所以大家可以有唔同程度嘅處理。我哋亦都會見到啦，咁其實暫時應該喺香港係淨係得美國呢方面採取咗相關嘅措施啦。咁而其他外領事館似乎都仲未跟進。咁其實呢個都理解嘅，因為其實喺香港嘅美國總領事館嗰個編制係特別大嘅，即係相對於其他嘅美國領事館也好啦，相對於其他國家嘅領事館也好，都係特別大嘅。所以我相信佢哋係其實都幾有空間去撤離一啲非緊急嘅人員同埋佢哋嘅家屬嘅。咁而所以其他外國領事館，由於佢哋個編制可能少好多啦，其實我諗佢哋都未暫時未有好大嘅，即係好大嘅需要去撤離佢哋嘅人員。 唔需要撤離就喺 home office 啦，嚇，而家都最興噶啦，即係喺你屋企做下嘢。 都可能已經滿足到一定嘅需要。 係啊，嗱，你一路講緊美國咧，袁利昌啊，即係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啦，即係喺個即係疫情之下嘅國際政治角力咧。咁啊，內地啲媒體同埋有陣時外交部啲發言人咧，都經常其實都直指嘅，即係覺得美國今次裏邊咧係反應過分。或者咧係即係反應過度嘅，咁嗱而我哋都睇翻咧喺美國嘅媒體咧，譬如亞洲華爾街日報啦嚇，華爾街日報咧都有一篇文章曾經講過咧，就話今次疫情咧顯示咧中國咧就真係東亞病夫啊，係名副其實。咁呢個文章引起個反彈都好大，咁啊即係當然就激發你好多民族情緒啦嚇。咁啊無論官媒啊同埋即係民間言論好多咧都覺得美國咧係好針對即係呢個中國啊，即係借呢個疫情裏邊。咁嗱，要講到美國咧比較特別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中美有貿易戰啦。咁而中美裏邊貿易戰背後，大家亦都知道好似係講緊兩個大國之間角力啦。咁你嘅觀察睇唔睇到係借今次疫情咧，美國其實都係想喺某啲嘅動作或者某啲嘅做法上面咧，係想將中國呢、這個即係今次呢、這個疫情嘅散播。或者咧係做得唔好，或者甚至有啲人甚至講到咧，就話咧，係又重複翻沙士咁咧，冇做好一個即係嚴防嘅措施，而連累咗一個全世界嘅，差唔多可以講係咁樣嘅講法，或者呢個係美國刻意地咁去做咧，好多呢啲咁嘅講法，你覺得成唔成立咧？你嘅觀察，你而家 首先我都有睇到你講嗰篇文章叫做佢話中國係啦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Asia， 咁即係佢話係真正嘅亞洲病夫咁啦。咁首先，我諗大家唔好將病夫呢個字睇得太，因為而家佢只不過係繪形繪色咁話係 sick man 一個病人。咁樣，咁某程度呢個都係事實咧，因為國家出咗一個咁大嘅咁嚴重嘅疫症。咁其實佢文中都係講翻其實 咁佢係其實佢都唔係任何冇乜官方背景，佢只不過係一個戰略同埋政治嘅學者嚟嘅啫。咁所以佢都係講翻這個疫情會對中國經濟啊或者金融會可能會造成好大嘅衝擊啊，所以要大家要甚至佢都講咗會帶嚟地區啊甚至全球嘅一個震盪或者一啲變化。其實好多分析都係大家都係防範於未然啦，即係如果真係中國有啲骨牌效應令到個經濟啊金融出咗問題，咁個個世全球個經濟會點咧？咁可能美國佢就話可能如果中國可能個威脅已經冇咁大，可能佢會退翻去國內，唔去做一個世界警察都未定。即係佢都做呢啲咁嘅預測，所以你唔可以話又唔可以話佢專門咁針對中國嘅。咁其實喺其他方面，我又暫時唔覺得外國會有嗰種論調係話中國連累咗全球咯。因為我諗我哋香港人比較敏感啲，同埋比較接近啲啦，所以我哋。反而我諗我哋會有個強烈啲嘅感覺，覺得可能係中國連咗地。咁而家其實世衛嘅譚德塞都講得幾啱嘅，其實即係九成甚至以上嘅疫症都喺個症都喺中國發生嘅。其實喺海外暫時個 唔係咁緊要， 情況唔係好緊要，所以我睇唔到呢件事咯。咁對於特朗普，其實佢都好厚道啦，佢都成日都讚啊習近平處理得好好啊。佢甚至都幫下口，就話隨住天氣遲啲即係夏天來臨啊，其實呢個疫情應該會減退噶啦，各方面。咁我咧覺得其實如果相對於之前貿易戰或者甚至你話中美新冷戰嘅情況，佢所用嘅口氣嘅，今次佢已經對中國其實已經係表達到同情同埋支持。咁當然背後其實佢都好擔心，如果中國個經濟受影響，其實佢嚟緊要選舉噶嘛，11月佢要總統選舉，咁如果連帶連累埋美國個經濟啊，同埋股市，其實都會影響到佢嘅選情，所以佢都其實都幾擔心嘅。咁但係去翻其實譬如國內，我哋咁之前曾經我哋係一度都見到，其實外交部發言人可能都話美國可能係咯，點解都唔幫下手啊？點解仲口出惡言啊？咁樣咁但係你見國內都有單新聞就係話。喺內蒙啊，應該係佢有人就話呢個疫症係美國嘅生化武器啊，各方面即刻已經俾當局就話造謠，就已經監禁咗啦。咁所以我諗兩國都知道呢個唔係一個時候係去大家去窒對方或者去抨擊啊攻擊對方咯。大家都知道，即係都有個分寸，都知道如果你中國呢度搞唔掂，其實將來都係成為咗一個係咯。pandemic 一个全球的疫症，其实对所有国家都冇好处嘅。 但你讲嗰个特朗普的反应咧，就呢、這个即系当然啦。你头都指出咗，即系话其实喺个选举里边咧，即系中国嗰个位置啊情况，其实都牵连到美国噶。咁咪牵连到美国经济，又牵连到选情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又再分析下啦。咁啊，因为其他好多国家都开始即系话，可能支援中国里边咧，有提供物资啊，提供专家等等啦。咁咧就列表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美国咧其实就冇乜做过嘢啫。咁好多人就覺得咧，就美國好似都係得個港字啦，同埋咧就話即係你雖然話即係總統就講咗好多嘢，即係話都相信中國或者覺得中國咧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即係你要有啲實惠先得噶，咁啊對個真正嘅支援啊同埋即係幫助嗰部分咧係比較少嘅，咁依個其實係咪睇得到即係美國喺成件事裏邊咧都唔係好積極地話即係想去幫即係中國經即係渡過今次呢個。疫情的危機呢，這樣那美國這個姿態裏面呢，即你又看回呢，那其實算不算是即只有一個港字呢，同埋相比其他譬如亞洲地區啊等等，譬如韓國呢，相對地話呢就宣布咗香港即係、就是、一個所謂叫疫埠啦，但係喺內地嘅輿論裏面呢對韓國個姿態好好嘅，即係佢覺得咧，就係即係真係好老友啊！即係佢哋講到咧，政府即係南韓政府咧，即係話願意支持中國渡過今次嘅難關，咁亦都提供一啲支援啦。咁相比之下咧，美國係咪呢方面咧做得其實比較少嘅？ 其實據我所知，美國都運咗好多醫療用品，特別係防護衣過去中國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對於醫務人員一日可能個消耗可能係。可能10件或者更多都未定嘅，咁呢個其實我以喺唔同報道睇到，其實美國都唔算係袖手旁觀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睇翻，其實中國好多次都有先例，就係其實佢一開頭會 傾向會拒絕外國嘅援助嘅。咁、 嗯、 通常一開始我唔知係因為國家安全嘅需要，一定因為面子嘅問題咧，各方面通常初頭都話你哋唔使幫啦，但係到後面。後面呢通常去到控唔係好控制得到嘅時候就會歡迎返，所以我諗呢度都有個時制上嘅關係啦。咁當然我哋亦都唔排除喺即係中國對美國嚟講，其實美國最後都係一個可以係一個代罪羔羊嚟嘅，即係如果你搞唔掂個疫情，永遠都用民族嘅情緒啊各方面可以將有啲嘢可以將你啲壓力可以卸落美國嗰度，咁呢個其實都係中國慣常嘅手段。但係根據翻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啱啱講完啦，其實暫時都未睇到中美喺呢件事度有一個交互嘅情況出現。 嗱，亦都有另一個報道咧，就係即係香港嘅一張英文報紙咧，就講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曾經見過香港嘅啲駐港嘅外交官啦，咁就希望佢哋咧就能夠咧就即係唔好喺一個即係啲商務啊等等嘅問題上咧就即係設好多限制啊咁樣。咁但係據報道講咧，就嗰啲外交人員咧就似乎冇特別即係回應呢個行政長官呢啲呼籲啊。咁又係咪反映到即係而家外國對香港呢樣嘢裏邊咧，都唔係好願意即係話放鬆呢個戒備啊，同埋即係呢個如果係一個即係姿態嘅話咧，似乎香港都仲係未完全擺脱到而家呢種咁樣嘅困境狀況嘅喎。 咁我諗特首其實都好擔心，因為我諗近期有一個比較出名嘅文章，就話而家香港逐漸變成一個叫失敗國家啦。咁失敗國家咁就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嚟嘅，即係話你所有嘢都搞唔掂，好似阿富汗咁樣。但係當佢其實文中就話唔係香港其實未去到失敗國家，只不過一個 fragile state 一個脆弱嘅國家，就是、通常係冇能力去保護佢嘅市民啊，去提供啲基本嘅服務啊，同埋個政府出現啲認受性嘅問題咁樣，咁所以我諗林鄭都覺得係要做啲嘢啦，但係佢咁個姿態比較低啲，因為嗰啲個啲外交人員都會覺得係好似要請求佢哋，啲幫下手幫我頒啲口罩翻嚟啦，或者係唔好將有啲旅遊嘅限制去設限制香港呢方面，咁佢呢個姿態太低。是令到其實啲外交人員係會覺得好奇怪，點解你要而家要咁樣咧？同埋某程度你外交啲外交官其實對即係啲領事或者佢而家都唔可以即刻俾個反應，你話我究竟？對香港下一步嘅個旅遊限制管制係點樣 嘅？好啊，咁我時間關係咧，先聽住新聞啦，翻嚟再傾過。 澳門劃為新型冠狀病毒疫區，加強途經港澳入境旅客嘅檢疫措施。旅客抵埗之後要行特別通道，要填健康申報表，並提供在南韓的居住資料和手機號碼。當局又要求由中國入境的人士下載指定應用程式，每日申報健康狀況。另外，南韓政府派到武漢的第三班撤橋包機返抵首爾，機上147名南韓公民和家屬入面有5人出現相關症狀，送院檢測，其余冇病徵嘅人亦都要隔離觀察。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霧。聽日日間雨勢較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微風。聽日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雷雨。星期五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劳资审裁处桥面嗰度啦。有壞車阻路噶，嗰度嘅唯一行車線而家封閉咗，咁就係加士居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勞資審裁處橋面嗰度咧有壞車阻路，影響咗唯一嘅行車線係封閉咗噶。龍尾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橋接近富榮花園。至於較早時嘅兩宗意外咧，就都已經清場噶啦，分別係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盈輝台嘅意外，同埋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天馬苑嘅意外，都已經處理好，交通回復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演艺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多车，龙尾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交通繁忙，包括敬业街开源道和红桃道，而伟业街去敬业街的车龙就排到去上怡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观塘道去荃湾近启业村那段慢车，龙尾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象山村去屯门，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中小学最早喺3月2号咧复课，点样去处理咧中学收生嗰度？津贴小学议会嘅主席啊胡艳芬， 好多中学咧喺度考虑报考嘅学生咧提交一啲证书啊，或者嚟做一个评价代替面试嘅。 听众刘女士， 取消嘅评分试咧，家长好忧心啦。如果佢上两次考得唔好咧，其实会影响佢派位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系自由风啦。咁除咗我之外咧，仲有袁微昌咧会同大家参与一啲讨论嘅。咁我哋依个环节都系转一转个话题咧，就讲翻咧有10个喺湖北嘅香港人咧系确诊感染咗新型冠状病毒咧，咁就希望咧能够咧系翻香港咁样嘅。咁啊，据依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发言人咧，就喺12号嘅时候嘅表示咧，咁就特区政府近日收到咧内地相关单位嘅通报咧，就系以及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的通知，就有10名香港人在湖北确诊感染了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其中7个在武汉，3个在恩施的。特区政府在这件事里面就有些媒体的报道，就一直就都没有公开到讲这件事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个消息就不想发布出来，就是引起一些恐慌呢？这个发言人那方面讲，就说就政府那方面说就知道情况之后，就已经要求立即招求呢个驻武汉嘅办事处咧，为呢啲人士提供一切可行嘅协助嘅。咁喺呢个武汉呢个办事处嘅协助之下咧，咁短时间内已经安排咗其中6位咧入住咗当地嘅医院，咁其他4位咧就自行到医院就诊嘅。咁呢件事咧，当然就引起咗一啲大家嘅关注。咁嘅关注就系话咧，喺呢段嘅疫情嘅发生啦，同埋呢个武汉即系所谓封城嘅呢个过程嘅时候咧，到底有几多香港人留咗喺？內地呢個情況係點咧？如果佢哋真係想翻香港嘅話，得唔得咧？咁啊，據一啲 社交媒體的信息的披露咧，就話咧目前咧大概有2000位咧就滯留喺武漢的香港人嘅，咁佢咧就係透過咗電話、微信啊、電郵等等咧，就係協助，希望咧就係佢哋有需要嘅話咧點樣處理或者點樣協助到佢哋咧等等。咁大家如果興趣咧想參與啊討論咧，即係呢個話題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啲親友喺內地而家係真係覺得都幾彷徨，或者唔知道應該點辦嘅咧？咁可以同我哋傾下。咁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咁好啦，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就接通咗一位陳先生咧。咁佢就係一個有親屬咧滯留咗武漢嘅一位香港人嚟嘅。陳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 係啊。咁嗱，我哋而家想同你傾下咧，就你而家嘅情況點啊？你係屋企人咧，好似係仲留喺武漢嗰度喎，係咪咧？ 是啊，冇错。咁佢哋其实就过嚟之前大概1月11、12号到啦。咁其实就翻咗去湖北黄冈嗰边去探亲嘅，谂住过年。咁其实我哋嗰阵时连翻嚟嘅高铁飞都买咗，我哋谂住就系谂住初四翻嚟嘅。咁系啦。咁我太太其实就带住一个人啦，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咁去翻去嘅。咁谂住就做一个短期嘅探亲咁样嘅。 系咁啊！突然间一宣布咗就件事，即系话要封城啦，咁就翻唔到嚟啦。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哋一知道嘅时候，其实都有啲急嘅，因为本身我哋都冇谂过话就嚟湖北咁耐嘅。咁但一知道嘅时候，佢哋就10点要去封咗个城啦。咁其实买飞嚟讲，其实买唔到嘅。咁同埋你突然之间要一齐走，其实会有啲担心，因为可能好多人都系一啲潜在带菌者咁样。其实你会更加担心啊！即刻要走嘅时候。 咁但系你自己又翻到嚟香港噶嘛？即系而家你系喺香港嚟嘅。 因为其实我本身都可能要上去，咁但系佢突然间断咗嘅时候就做唔到呢样嘢咯。咁所以我一直就因为做埋工作，就谂住过去噶啦。咁但系就最后就冇做呢样嘢。 但系我想阿陈生，我系想问你，即系话当时嗱，你譬如话头先讲系1月11号、12号到翻去探亲啦。咁当时翻香港嘅时候，净系你翻嚟啫，就你嘅屋企人就冇同埋一齐翻。 本身我哋谂住我系会迟啲过去， 迟啲先上啊， 系啦，迟啲过去嘅。咁所以就系啦，咁最后都做唔到一样嘢啦。 咁而家嘅情况点啊？你系点样保持同你屋企人系继续联络噶嘛？系咪？ 而家其实就主要系透过 WeChat 啦，或者一啲社交媒体咁去同佢哋联络嘅。咁可能我哋会有啲video call 啊，咁会打电话过去嘅。咁就会知道可能当地一啲情况啦。咁譬如我其实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可能细仔嘅用药嘅情况啦。咁另外睇下佢哋当地能唔能够喺超市买到嘢啊，或者系有冇啲咩麻烦咯。 你系应该你太太同埋两名细路仔就留低咗喺武汉。咁你个细仔要用药嘅话，咁啲药而家佢系点样俾到佢咧？或者佢系咪可以足够应付到佢嘅需要咧？ 其实咁样，因为我小朋友细仔其实佢有啲气管敏感嘅，咁佢3岁，咁其实佢系需要有啲喷雾嘅药咁样去缓和一啲呼吸嘅问题嘅。咁其实喺佢香港封咗罗湖啊或者福田之前，其实我都有试过喺福田去用顺丰去寄一啲药物上去嘅。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就佢哋只可以寄一啲医护用品上去，咁医护用品就亦都唔可以包括一啲气体啊，唔包括一啲液体。咁其实就一啲主要嘅药我就寄唔到。咁即使一啲可能系医护用品，包括一啲口罩，咁我系有寄到上去嘅。咁但系 都顺利系嘛？你寄啲物资入去咧，顺利嘅系嘛？即系到到你屋企人嘅手嘅。 其实佢就只可以去到譬如高速嘅路口咁样咯，咁佢就只可以放喺一啲 locker 或者我唔知系咪 locker 定咩，咁但系佢就冇办法再入到去，咁你要只可以靠村里边人自己行出嚟攞，咁另外你出嚟攞其实系好麻烦，因为你就算揸车都可能系10多分钟，其实你又唔俾揸车又唔俾行，咁其实你系做唔到呢样嘢，系啦，咁其实只药就最终系寄唔出，同埋。冇辦法，咁衛生署都好好嘅，咁佢上個禮拜有打個俾我嘅，咁佢就話其實佢哋可以試下幫我哋去寄一啲藥去當地嘅，咁我有透露過，其實 即使我哋用速递都未必寄得到，咁但系佢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入到去咧？咁佢话因为佢哋系政府安排嘅，咁佢相信系应该有能力去做得到呢件事嘅。 因为政府佢话首批药物已经喺九号送抵驻武汉办，而且已经成功分发。咁其实佢究竟有冇同你登记紧你个小朋友究竟需要边只药啊？要几大量嗰啲，其实有冇同你去登记咧？ 有，其实佢哋入境处同卫生署都好嘅，咁佢有问我系寄啲咩药嘅，咁我星期一都有上去卫生署嗰边，咁佢哋都有确定嗰啲药，咁但系都想确定系嗰个 patient 或者系我仔想用到呢只药嘅，系啦，咁咁佢确实应该系今日寄走嘅，因为佢应该好似系一水水咁寄走嘅，系啦，咁 即系话你个仔仔而家嘅用嘅药咧系够嘅，即系。暂时都是系嘛？ 这个好睇佢用药嘅情况，即系如果你话佢突然之间系呼吸到好紧嘅，咁佢用得好快，可能少于一个礼拜都未定。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冇病冇痛，其实你可能真系未必需要。咁呢个好睇佢会发生咩情况。 咁陈生，咁如果政府真系如果派包机去武汉去接你哋翻嚟，咁如果你太太同两个细路，其实会有啲乜嘢？準備或者部署，究竟去定唔去，或者點樣去先去到嗰啲地方？其實有冇諗，即係如果真係政府咁做，你哋會點樣決定啊？ 首先我哋就真係唔知佢嗰、那個方式會係點樣。咁我哋會覺得既然你係能夠送到啲藥俾啲親屬嘅，其實我諗你都可以有辦法帶到佢出嚟。咁我當然明白你有風險評估，即係。边啲系急需，边啲系你有1-2千人，咁但系我觉得你可以衡量翻，边啲系急要翻嚟香港嘅，咁去起码唔会有另一啲 diseases， 咁会好啲噶嘛。咁同埋可能有啲比较大年纪啲嘅，咁你都可以衡量翻系咪嗰啲可以先走。咁我哋都唔系话一刀切系一定要2000人一齐即刻走晒。咁我明白系冇办法嘅，咁但系。起码你话咗俾我听一个时间表或者你嘅方式，咁我哋可以慢慢安排。因为有时譬如我大仔都会成日问，即系究竟阿爸爸我哋几时先可以翻嚟香港？ 系而家就冇消息喎，即系都唔知喎，系咪咧？ 系啊，咁你 即系要留喺嗰度当地，要留到几时啊？咁样其实当地嘅政府又有冇同你联络嘅咧？即系武汉嗰方面。即系了解一下，譬如了解下你哋嘅需要啊，或者有冇咩特别帮到你哋咁，有冇噶？ 我相信佢哋会有啲联络嘅，咁但系奈何可能系交通方面，其实佢做唔到。咁其实驻武办或者甚至系卫生署其实都好好嘅，咁佢甚至系即系尽量帮我哋揾到一啲 location， 譬如我太太屋企附近啲咩药房啊，咁都尽量去揾嘅。咁但系嘅奈何你可能啲药房未必会开。咁佢都系尽佢能力去揾一啲你能够去到嘅地方，咁去帮佢。咁甚至就系话，如果你话可能细仔真系气管敏感得好犀利，要哮喘，咁系要住院，咁佢哋都会想话试下揾一啲救护站俾我哋先顶住先。咁但系呢啲始终唔系我哋想要嘅嘢，因为你 touch wood 你真系要去到，其实你都好惊。咁同埋嗰個壓力就係你唔知要等到幾時，因為你日都要咁等，其實好難。 但係我想問你，當地嘅政府亦都有冇接觸你哋嘅咧？即係你哋而家武漢啊嘛，你嘅屋企人。 佢喺黃江嗰邊嘅。 黃江嗰邊，咁喺嗰邊嘅政府咧，即係當地嗰度啊，會唔會話即係知道你係香港過嚟，就而家唔走得咁樣？有冇特殊需要？咁喺嗰邊嘅當地政府有冇接觸你哋嘅咧？ 佢哋冇特別接觸嘅，唯獨是可能係今個禮拜我哋寄藥嘅上去嘅時候，佢就有特別打俾我哋太太咁問下佢哋個 location， 佢嘅地址喺邊，咁就我諗想 confirm 翻可以真係送到啲藥過去嘅。係啦， 即係都有問下呢個情況嘅，即係都有係嘛，即係當地即係武江嗰邊 都會問會問可以有咩方法可以寄到啲藥俾你咯。咁你話幾時撤離？咁佢應該係冇特別咁做嘅。 咁而家你哋其实即系你屋企人俾人报告翻嚟咧，喺当地嘅情况咧，佢哋所见到嘅情形系点样啊？即系当地里边会唔会即系或者佢哋觉得即系而家嘅情形喺当地会唔会有啲压力啊？或者佢哋想唔想翻香港啊？咁样咧，即系你同家人嘅联络所得到嘅印象系？ 会嘅，因为两个小朋友其实就好想，因为都好想翻学嘅，咁学校都知道呢个情况，都有特登打嚟去了解嘅。咁但系你话食物方面咧，我唔敢讲话好充足啦。咁上个礼拜仲话可以每一户有一个人可以出去超市买嘢。 嗯。 咁当然佢超市系够嘢，相对会够嘢食嘅。咁但系个物价系会比较高嘅。即係比正常高好多嘅。咁今個禮拜就聽講就係話只可以有啲義工，即係個村裏面某啲義工幫手買曬全部呢個村裏面嘅人嘅嘢食。咁你一個禮拜就買一次，咁我覺得係會夠，但就始終係會緊囉，緊張囉。咁同埋你唔知下個禮拜會發生咩事㗎嘛。咁如果你话你下个礼拜可能都未必配给到，咁我哋就真係坐喺香港人其实未必帮得到佢哋咯。 好啊，咁唔该晒先啊，陈先生。咁陈先生呢就有家属滞留喺湖北嘅香港人嚟，咁佢头先讲返呢佢哋嘅处境啦。咁亦都讲到呢就係特区政府喺当地呢都有提供一啲協助，咁但係呢就屋企人呢继续要系滞留緊喺黄冈啦，就喺湖北省嘅。咁到底佢嘅情况系点呢？咁好多人都会关心一下㗎，袁利昌。袁昌，你头先我都倾咗一阵啦，咁你觉得其实特区政府方面其实即系需唔需要系特别提出请求，希望将呢班香港人接翻翻嚟咧？ 我谂佢未谂到咁厚嘅事咧，因为其实你见佢一直都系冇乜行动嘅。我哋回即系去翻之前先啦，1月23号就宣布要封城嘅，咁到2月1号。是有消息话已经是有1300人在即是港人被困了湖北省。到6号已经话已经变了2000位滞留在就是在湖北省的港人。跟住今日再公布就话有10名港人去確診了新的即是这个病毒。所以你见政府一直就是已经拖了，其实都接近20日，都是冇呢个办法。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嘅。咁佢其实当你头先都有问到陈生啦，你首先要揾到个办法去机场啦，因为其实应该而家机场都已经停止运作啦。如果真系有包机嚟到，都系机场特别安排去咁样。咁中间嗰个风险又点样咧？咁仲要其实呢2000个港人是分布在湖北省超过30个城市，甚至入面更多的地方啦。咁之后上机前有检疫的问题啦，落机之后亦都有检疫同埋要安置佢哋啦。咁呢啲好明显，你见而家政府之前所谓话强制检疫，其实原来都是自己翻屋企或者喺酒店嗰度嘅，你就知道佢根本系对呢个系毫无准备嘅。咁之前聽聞火炭嗰個晉陽村，其實佢附近都係大部分都係工業，大廈工業區，咁係比較受影響人少啦。但又睇唔到政府有好大決心，將嗰度盡快變成一個檢疫嘅或者隔離嘅設施，去俾呢班湖北嘅港喺湖北港翻嚟港人可以安置佢哋。咁所以其實就好心政府你係決定接或者唔接，首先要有個決定㗎。但係你其他嘢都要同步進行，你唔好喺度而家你都猶豫不決，決定唔接，但係原來你配套嘢根本就冇嘅，最後個結果都係接唔到佢哋翻嚟。你見係咯，可能而家就先有十人，即係十名港人已經確診啦。咁嚟緊，如果數字越嚟越多咁。咁對政府整個嘅聲望都有好大嘅影響。 係啊。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有一啲嘅港人咧滯留咗喺呢個湖北啦。咁到底政府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同埋頭先阿袁利昌咧講到啦，到底應唔應該要幫佢哋翻嚟香港咧？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接通咗立法會議員啊，陶謹申嘅。陶謹申， 你好。 系你好， 梁生系你好。而家你觉得应该点做啊？政府系咪需要即系做一个准备，系接嗰啲香港人翻嚟啊？又是点样咧？咁 我觉得应该嘅。就其实香港一直以嚟都有个政策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喺海外嘅香港人咧系处于一个困难嘅处境咧，就以往都有好多嘅例子咧，都会系尽量方法咧就安排佢翻嚟香港嘅。咁当然，如果佢本身系自己能够安排得到嗰啲，当然我哋政府就唔使做啦。咁但系而家你可以想象，即系 包括其他以往以前咧，譬如有啲嘅灾难啊，咩南亚海啸啊，或者系某一种特别嘅风暴啊、雨灾啊，咁都系咧政府都尽量咧就系、是、去安排嘅。咁今次我觉得都冇例外啦。啊，咁第一件事咧就搞清楚嗰啲香港人嘅意愿啦。咁以我所知咧，你首先一定要即係佢哋嘅分布啊，佢哋意願啊，同埋而家邊啲呢所謂叫優先次序啦。咁你見到其他國家、其他嘅地方嘅政府呢都係有如此做嘅。咁佢都係分批。咁、我覺得你都係一樣咁啦。咁同埋政治上呢，老實講亦都冇任何顧慮㗎啦，因為你如果第一個做呢，就可能特區政府仲驚話好似主動撤橋呢，撤走啲市民咧，好似就對中國內地嘅制度不信任啊，甚至好似落井下石咁啊，即係咁。但係而家老實講，全世界都撤曬啦，咁啊剩得香港人嘅啫，係嘛？咁我覺得呢個就包括而家大家嚟自連香港有人都喺香港撤橋啦，開始。 即係你覺得香港特區政府，即係你覺得政府應該都要做啲嘢嘅，即係呢件事裏邊，即係撤翻嚟 要計劃㗎啦。咁我以我所了解咧，佢都計劃緊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嗰、那個嘢件事就做得太耐咯，咁同埋你都未開始問佢哋嘅意願，係嘛？淨係佢哋表達，咁我唔知道特區政府喺香港呢度嗰啲人諗緊乜嘢咯。 陳允生，你話政府而家喺度計劃緊，係計劃緊啲咩嘢啊？即係你講係譬如話 係 籌劃緊某啲方案， 如果 係點樣接嗰啲香港人翻嚟？ 因為你明白咧，嗱，你首先咧你要就先袁昌講啦，你就算是譬如以我就接觸得少，我得手上得七八個是在佢唔係確診嗰啲嚟嘅，佢係嗰啲求助者嘅啫，咁有啲係要送藥啊、送口罩， 即係揾你幫手啦。 係啦係啦， 咁係都喺湖北嘅，即係你講揾你幫手呢啲。 湖北，我講呢度七八個都係湖北嘅，咁而起碼有三四個咧，佢根本就係喺啲村啊，即係遠離武漢嘅。咁有兩三個直情咧就。可能几千人呢条村咁封晒㗎喇，已经佢又唔会出嚟，又唔俾我人入去嘅。咁佢亦都即係清查淡饭呢都顶得到，而家唯一就争啲药㗎啫。咁所以佢呢，如果你个撤离路线係唔安全嘅呢，咁佢可能仲驚我你。但係如果你问佢係安全嘅，佢梗係想离开返嚟香港。 咁你 佢嗰可能呢啲呢未必係最优先嗰啲嘅。最优先可能嗰啲呢就係有病呀、而又个健康情况係上得機或者上得鐵路，咁嗰啲或者上得車啊，咁你先至可以問佢想唔想噶嘛，咁樣啊。 咁你講特區政府呢個嘅計劃咧，即係而家係籌備緊啦，係嘛？即係會打算做嘅，有機會做嘅啫。 我第一咧，連行政會議都噏錯曬啦，咁我更加唔敢，即係話佢哋咩管制嗰啲口罩啊，即係亂咁噏咗一日就錯咗啦咁樣。咁我更加唔敢亂咁講啦，係嘛？但係咧，當然我都有一啲了解，即係知道咧。特區政府咧係當你同佢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唔會同你講話，我一定唔會啊咁樣。咁佢會講一啲因素，咩因素咧咁樣？可能香港嘅隔離嘅設施啊，咁我話你分批咪得咯，咁如果你話嗰路線咁你咪要小心籌劃咯，係嘛？咁如果你嗰個車嗰個人都擔心嘅，咁佢都唔敢上架車嘅，咁點搞咧？又或者佢如果佢自己有架車係佢安心嘅，可以車到某一個點嘅，咁你喺邊個點能夠做得到咯？咁另外嗰啲咁嘅通行證啊、通行嘅信件，咁你要好詳細，令到佢出省啊，或者出個村，個村委咧就同意佢出，又要點樣做檢疫，然後跟住咧就用咩路線，幾時去到邊度？如果真係突然間大家嚟試車即係壞咗，咁佢應該點樣？有一個另外嘅。通知 啊，咁样 几时边一点系啦？咁嗰个机咧就会载几多人？ 好，咁啊唔该晒陶谨申啊！我啱啱倾紧嘅就系有啲香港人滞留喺湖北嘅，先听下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证实，目前有十名滞留湖北嘅港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全部人留医，情况稳定。佢哋涉及三个家庭，其中七人喺武汉，三人喺恩施。 衛生防護中心說不太需要追蹤這批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會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駐武漢辦事處跟進和協助。有滯留湖北的港人擔心疫情加劇，當地醫療設施不足，一旦感染只能夠等死。有武漢的醫院表示，有收治港人患者，所有住院人士需由政府轉介。本港一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康復出院，屬本地第一宗新型肺炎的出院個案。患者兩次新型肺炎病毒測試都呈陰性。患者是一名25歲男子，是第18宗個案，他住在土瓜灣碼頭圍道，上個月28日發燒，之後有咳嗽、流鼻水和腹瀉，潛伏期一邊沒有外遊，上星期二確診，期間在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他今日出院，一星期之後回醫院復診。另外，本港再新增一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累計50宗，其中一人死亡。醫管局表示，仍有48人在8間醫院留醫，當中4人危殆，2人嚴重，其餘42人情況穩定。港鐵表示，會為上個月24號和其後往來香港西九龍站和內地站點未經使用的高鐵車票辦理全數退款。透過香港段高鐵網站或者電話購票而未取車票的乘客，購票的款項由下個星期一起的30日入面將全數自動退還至到購票的信用卡帳戶。持有實體車票或透過指定代理購買票，包括已經取票和未取票的乘客，可以在西九龍站重新開放之後的90日入面親身到車站辦理退票手續。乘客需要出示車票和購票時使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或影印本，使用信用卡付款的乘客就需要出示購票時使用的信用卡以便辦理手續。日本仁瑞道邊千鐵以112歲344日之齡獲確認為全球最高齡男性。出生在1907年3月的道邊千鐵，在新宿縣上月市的老人院坐在輪椅上接受證書，期間高舉拳頭和面帶笑容。他在去年1月接受訪問時說，長壽的秘訣是時刻面露笑容。老人院說道邊身體非常健康。道邊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20歲移居台灣，逗留了18年。二戰之後返回日本擔任公職，一直做到退休，擁有5名子女、12個孫、16個曾孫和1名元孫。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霧，明日日間雨勢較大和幾陣狂風雷暴，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微風，明日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雷雨，星期五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上寒冷。室外氣温21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近住勞資審裁處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唯一行車線係解封嘅。咁不過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橋近富榮花園。咁就喺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方向，較早前近住勞資審裁處有壞車，咁壞車雖然拖走咗，咁但係而家車龍都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富榮花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信號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近柯達大廈，較早前在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海魚街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雖然清理好，但現在東隧港島入口交通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在柯達大廈。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映月台，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在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在東九龍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交通比較繁忙，車龍排到去東九龍走廊近新路街。而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車多，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城门隧道落车象山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面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噶，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如厕之后咧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同你一齐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眉昌。 自由風翻嚟啦，啱啱傾緊咧，就有一批嘅香港人咧滯留咗喺呢個湖北啦。咁咧就有啲情形咧，即係需要咧，就譬如話可能啲藥物嘅需要啊等等嘅。咁啱同佢哋傾咗咧，喺休息之前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陶謹申啦，咁佢透露緊咧，特區政府咧其實原來咧都即係有啲計劃咧，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接呢啲港人翻嚟咧咁。咁但係相信咧中間我諗都幾多即係問題要解決啦，包括咗就係內地政府因為而家咧係進行緊個封城啦。咁但係如果翻嚟嘅話咧，到底係用咩方式可以翻到嚟咧，咁翻到嚟之後又要唔要需要一啲設施去隔離啊，或者幫佢哋咧係進行一個檢測啊等等咧，咁問題都複雜嘅。咁但係咧就係香港人如果滯留喺當地咧，當然亦都係即係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啦。因為咧喺當地咧其實情形都幾麻煩嘅，因為包括咗同屋企人可能就分隔咗啦，同埋可能真係都有啲特別嘅需要嘅一啲香港人嘅話咧，到底如果時間一路長咗嘅話咧，到底佢哋可唔可以真係應付到咧？包括咗頭先講嘅藥物啦，包括仲有啲細路仔嘅。平日上翻学啊、学习啊等等啊，都系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嘅。咁啊，如果你亦都系遇到咁嘅问题嘅话咧，系会唔会都想同大家倾下咧，或者分享下你嘅意见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跟住落嚟接落咧，我就想倾一倾咧，就系关于个理工大学咧，就系研发紧一个即系快速嘅测试系统咧，就系检测嘅新型嘅冠狀嘅病毒嘅，咁呢個系統裏邊咧就對都個發展嘅過程裏邊咧就都出現咗啲問題噶。咁我哋先睇一睇咧就呢個開發嘅呢個咁樣嘅新嘅一個檢測嘅方法先啊。咁咧就係理工大學咧就喺尋日咧就發布咗一個咧就係全球咧就係號稱即係最全面嘅全自動快速嘅多重診斷嘅系統嘅，咁呢個系統咧就係可以用咧一個自動嘅快速檢測儀咧，同埋多重微流檢測嘅元件組成，咁咧就可以用喺一個即時嘅基因檢測裏邊嘅，咁咧就可以區分咧就係引起呢個呼吸道疾病嘅病原體啦，咁咧就包括咗咧呢個咧2019嘅新型冠狀病毒嘅，咁啊呢一個咁嘅測試咧就係據講咧呢個系統咧就可以喺同一個測試裏邊咧一小時之內咧係檢測出咧就係30至40種。嘅病原體嘅，咁咧包括咗咧就係呢個季節性嘅流感病毒啦，咁啊禽流感啦，人類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啦，咁同埋嚴重嘅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啦，即係沙士咁樣，咁咧就利用就好廣泛，咁如果呢個咁樣嘅測試可以係快速做得到咧，咁相信對於即係發現有啲疫情嘅時候控制咧都係相當有幫助嘅。咁大家對如果都對呢啲咁樣嘅快速測試咧都有啲認識啊，或者有啲见解想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电话机旁边咧，而家就接通咗就系刘乐庭，就系理工大学嘅创新及科技发展总监，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嘅兼任教授嘅。刘乐庭教授你好。 Hey, 你好，大家 好，你好。 系啊，我哋头先啱讲开咧，就系你发展咗呢种咁样嘅快速测试系统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发展成点样嘅咧？即系可以广泛应用未噶？ 其实而家嗰个研究咧，就已经喺呢、這个即系实验室度已经做到8899噶啦。 嗯。 咁就系可以系即系比较准备去有生产啦，甚至乎系量产咁样吓。咁、所以其实大学嘅科研工作已经可以话系做完噶啦，下一步就。可以講是商品化的時間， 嗯，即是這個應用啊，各方面的測試都做曬噶啦，已經。 我哋需要去做大量嘅臨床嘅測試嘅，咁呢個亦都需要一個量產或者一個批量生產嚟去支持呢個工作嘅。咁、所以就我哋喺即係喺實驗室裏面咧，就做曬所有嘅檢測嘅一個研究同埋嗰個測試，咁、那個效果已經係即係我哋叫做認定咗啦，認證咗啦。咁下一步就要喺個市場上去做一啲多地方我哋個 multi centre 嘅一啲測試咁先得嘅。 嗯，而家呢個階段係仲係測試，有陣時已經如果推出嚟嘅話咧，係實際應用到嘅係邊個階段啊？而家其實 其實我哋估計如果真係有足夠的資金去推動那個生產，咁我哋希望是半年左右啦，咁就都即係視乎嗰個情況是半年左右都可以嚇。 嗯，咁而家呢個測試咧，即係仲需唔需要一啲譬如國際機構啊，或者有關嘅藥檢機構咁樣認證啊等等？即係 如果 喺 唔同嘅地方 係 需要跟翻我哋當地嘅法例咧，要去做嘅。咁、譬如國內咁，你就有個國家藥檢局，咁你要需要申請個認證。咁但係同時間你就要需要個臨床數據去提交。咁所以即係第一步，我哋先需要生產咗，然後就進行一個臨床嘅數據嘅收集，然後提交去攞個申請咯，攞個審批咁。 嗯，咁喺香港呢方面咧，香港呢方面已經通過曬呢啲認證嘅檢測同埋即係認可咗未嘅咧，即係可以推出去當一個生產咁樣去用途嘅話， 香港本身就冇臨床檢測認證呢一個環節嘅，咁但當然香港嘅醫生啊、醫護啊都水準相當高，咁佢哋都會睇翻你本身嗰個測試咧，就有冇一啲數據可以俾到睇到啦，或者有冇一啲認證啊、認可咁，咁呢方面都會可以需要對去俾佢睇，咁同埋有好多數據可能佢都會睇咯，咁所以係可應用喺香港嚟講係。唔係話唔得嘅，咁當然就都要去同我哋傾翻，我哋實際上係點樣做，我哋點樣配合咯嚇。 嗯，係，劉樂婷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今次用呢個嘅技術好唔好啊？因為咧，我諗即係大家聽眾都未必定好清楚啊，即係按照頭先個介紹咧，就你個系統就可以檢測出好多種嘅病毒噶嘛，係嘛？即係包括禽流感啊、中東呼吸綜合症啊等等啊咁。嗰只點可以呢個測試咁即係咁有力啦、咁厲害咧咁？咁同埋又點樣可以同時間又大幅度又可以壓縮到呢個檢測嘅成本啊？咁樣到底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即係你呢個咁樣嘅產品咧？ 係，多謝。咁其實就呢兩個你頭先所講條件，就係從來我哋開始題目嘅時候必須要達到嘅，因為主要係針對而家呢個醫療系統，即係唔係單止香港系統，即係諗下睇醫生，如果傷風感冒咳發燒，咁去到醫生度，其實佢都冇辦法知道你究竟係咩病毒細菌，甚至乎簡單連病毒細菌佢都冇辦法分到，咁俾唔俾抗生素其實都唔知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一開始就要諗，就第一要分到好多種唔同嘅病毒嘅細菌，咁俾醫生可以即刻知道究竟係點樣用藥。咁如果係真係禽流感嘅，可能就要隔離㗎啦。咁另外就係喺公眾用嘅時候，如果你成本太高咧，其實亦係冇人用。如果你有個好技術，但係收得好貴，咁所以呢兩大條件咧，就係其實我哋成個項目嘅預設嘅要求。咁當中我哋就運用咗好多，譬如微流體嘅技術啦、生物化學嘅技術啦，咁同埋最後一個就係生產工藝嘅技術。因為如果我哋冇辦法做到一個大批量嘅低成本生產咧，其實我哋做咗技術出嚟係冇用嘅。咁所以其實個技術差唔多兩年前咧就做好咗㗎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要開始個生產嗰個設計，同埋喺個生產技術上面花功夫，嗰度都花咗一年多嘅時間，我哋先可以做到出嚟。咁中間2018年開始，我哋就同袁國勇教授合作啦，因為成個項目都係袁教授都有支持我哋嘅。咁就包括佢有啲探針啊，有啲引力啊，我哋都可以利用到啦。咁2018年嘅時候，我哋就開始喺佢嘅實驗室做一啲 evaluation， 一路改進，一路改良。 去到今日就基本上我哋可以同步去做咁多嘅病毒同細菌，同埋每一隻都可以達到相當高嘅檢測嘅準確度。 嗯，呢、这個快速診斷系統咧，即係個報道講咧，就可以檢測多達40種嘅傳染性嘅呼吸道疾病嘅喎。 係， 同埋即係包括呢個冠狀病毒。 係，冇錯嚇。咁、我哋其實原意就唔係針對，亦都當時做呢個項目嘅時候就唔會知道會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問題啦。咁、只不過係今次亦都發生咗呢個問題，我哋希望將呢個技術同時間都。即係包括埋呢個病毒內，將來如果真係有需要用到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即係希望幫到手咯嚇。 嗯，咁今次香港即係發生呢個咁嘅新嘅冠狀病毒出現之後咧，有冇應用呢個系統喺一啲醫院啊或者地方嚟測試咧？ 我諗而家個測試嘅問題並應該唔係太嚴重，我諗因為而家係好單一去分別佢係唔係冠狀病毒，其實好多實驗室嘅測試咧都可以做得到，不過即係我相信政府化驗所佢衛生署嘅實驗室佢都 handle 得到，反而就唔係第一刻就要分究竟係啲咩事情啦。咁我哋呢個係一個多重嘅系統嚟嘅，咁就我哋係就主要係分曬唔同嘅病原體。點解會引致呼吸道？咁當然，如果需要幫忙或者我需要我哋即係呢個系統係用落去，而家有啲唔同嘅環境上面，我哋絕對樂意，絕對希望可以幫到手下。 嗯，根據你今次做呢、這個即係咁樣嘅快速診斷系統啦，咁咧就即係要投產啦。咁亦都有即係講法咧，就話其實香港咧當時咧就你都想喺香港揾到投資者啦，但好似結果都係唔得噶嘛，揾唔到。咁就要喺內地咧先至揾到呢個投資者生產咁樣嘅，係咪咁嘅情況咧？ 其實我哋係大學嚟嘅，咁就我哋做科研嘅，咁就商品化嘅咧就唔係我哋嗰個範疇，咁必須要同。一啲工業家或者商業嘅公司合作，咁我諗而家佢哋都係尋求緊一啲支持啦，咁就去量產嗰個系統啦，咁我哋就喺技術上繼續去配合啦，喺科研上繼續去做得更加好啦，咁包括喺臨床檢測上面嚇，咁就呢個主要我相信係考慮，咁但係。學校嘅能力係有限嘅，有多嘢我哋都做唔到嘅。 係啊，嗱，即係都係你應該有啲媒體裏面曾經訪問過你咧，你自己都話咧，即係話即係嗰個申請港府嘅資助失敗咗啦，咁反而深圳市嗰邊咧就有意投資生產嘅。咁而家嘅情況都會唔會咁啊？即係話最後如果真係係量產嘅話咧，可能都係喺內地做呢個生產嘅，係咪咁咧？而家個發展落去。 我諗咁樣，其實我哋講緊資助係研究啦，即係前期嘅研究啦。咁就申請資金都有成功失敗，咁我哋就不幸就失敗咗啦。咁但係當時都好彩，有兩位醫生其實都睇到呢個問題，咁就包括霍醫生、劉醫生，咁佢哋去支持呢個項目，我哋繼續去做呢個科研。咁去到而家就係一個商品化，咁商品化即係牽涉到大量生產咁。呢、这個就我相信佢哋同深圳市政府有一個討論，咁亦都而家嘅疫情嘅問題，亦都可能當地市政府好想盡快推動呢個生產，但我哋亦都唔反對，亦都唔否定有機會，如果資金係喺有嘅，我哋都可以喺香港做個生產。咁就只不過之前我諗係講緊係個科研嗰個階段。咁就我哋就需要即係尋求另外嘅資金啦，即係非政府嘅資金。 係啊，羅樂廷教授啊，袁黎昌咧就都想問一問題㗎。袁黎昌啊，你請問啦。 係羅教授，咁之前你哋向創科局申請資助，但係遭到拒絕啦。咁其實佢哋嘅理由係咩咧？咁但係經過嗰琴日咁我諗你都有好大嘅迴響啦，同埋我諗都好多人支持你哋。你覺得政府會唔會回心轉意，會俾翻啲資助你哋啊？同埋其實個生產嗰度會唔會係其實香港係個生產設備係唔足以應付你哋呢個技術同埋呢個機器咧？ 我諗喺個資金上面，我哋係即係就住政府嘅計劃啦，譬如創新科技基金啊，即係創科署啊嗰啲基金，我哋多對大學院校都有經常申請嘅。咁唔得嘅原因，我諗就要問翻佢哋先知。咁就都我諗佢哋有佢哋考慮嘅。咁就但係都難嘅，申請資金都從來都好困難嘅。 咁我諗你哋琴日講到係啦，如果好。 不幸是深圳市投資生產就寫 Make in China， 你都是 想吸引多些本地的公司或者企業 去資助你們，現在會不會有已經有少少初步 的反應呢？現 在都是都有不少 的建議的，那我們都很樂意 去了解和怎樣去做，因為始終香港人、香港科學家和香港公司的支持，咁我個人意願，咁亦都係希望可以第一個嘅應用會喺本地，咁呢個係我哋都係香港嘅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咁去服務香港係應該係責無旁貸嘅，咁所以即係個人意願都好希望能夠喺香港有個生產線，咁但係即係生產商品化呢啲，亦都唔係大學可以決定到嘅事情。咁當然如果有支持，我哋絕對樂意去做嚇。 咁、報道話你哋已經生產咗七部儀器，每部大約要30万，咁呢個代唔代表其實個生產嘅技術已經係具備，係可以只要有資金，隨時都可以喺本港度生產嘅？ 絕對是，因為我們考慮技術的時候，我們其實那個適用性是很重要，即是如果又是一些很難去做到，那價錢一定不會便宜，那即當然我們是整個考慮生產的時候，我們會將整個生產的 feasibility， 即是我們那個可行性全部都會做過一些測試，那所以其實整個項目都成4年的時間，都不是一個短的時間，那希望好快可以落实到啦，咁所以喺个生产上面应该就唔系太大问题，我自己觉得。 阿罗岳庭，我想问一问你，讲翻清楚少少，即系话而家个商品化量产嗰方面咧，到底喺香港做嗰阵时喺深圳做呢个系未决定嘅系嘛？即系仲未落实嘅。 我就对生产方面，我相信就國內嘅深圳嗰邊個意向相當良好嘅，咁就我相信都會快嘅。咁香港呢邊可能就要睇翻嗰個資金嘅即係 availability， 即係有冇啦。咁但係呢個具體嘅都係要即係公司先知道多少少嚇。 係，咁你預計呢個咁嘅系統幾時可以做到呢個投入市場啊？同埋即係量產可以真係開始做啊咁。 如果資金真係到位或者真係開始到嘅話，咁我相信喺技術上半年就 OK 啦嚇。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多謝你， 唔該曬。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劉樂庭教授咧，就係理大嘅創新及科技發展總監，亦都係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嘅教授。咁佢啱啱同我哋傾到咧就係理工大學裏面發展咗一種咧就係自動嘅快速診斷系統啊，咁可以同時咧係檢測40种嘅病毒嘅。咁啊，到底呢種咁樣嘅科技咧就係香港會唔會願意生產咧？咁大家有興趣如果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CIBS 喺你屋企附近打个转，我哋系 街坊屋行山团。 加顿山影日落，你就听得多啦。原来佢同窝仔山遥遥相对，系新九龙重要嘅行山圣地。 白衣天使落雨路， 香港面对好严重嘅疫症，而我哋节目嘅主角护士同埋其他医护人员就喺最前线照顾病患者。总之，大家同心抗疫。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旅游乐园， 意外即系意料之外。 在旅游乐园三位主持无数次旅程入面总会遇到 窝心好人好事 被遍地抢伤心事， 从中我们会学习 成长，等下一次再出发之前好好装备自己，减低被骗的指数。 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集合而成一本 旅游乐园意外事件簿， 同大家耳朵一起听真啲。 大地在我脚下，边个敢喺朕面前称霸啊？ 刘永大哥， 咩大哥细哥噶？叫皇上， 系皇上，皇上，我哋咧就收到一个线报，有一个小国叫手下留情，想同皇上你结盟、啊。 有啲咁嘅事咩？喺边度啊？ 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至10出现噶。 好，我刘永就即管去睇下。起驾， 谢皇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而家嘅新型冠狀病毒咧，就到底點樣影響到香港咧？咁大家如果對依方面咧，就各個環節咧有興趣討論，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電話機旁邊有位歐先生咧，就想同佢傾下關於湖北救人嗰方面噶嘛。歐生， 係你好，你好， 你好，係請講。 你好啊，係小聖歐嘅，係你好主持人。 係 講翻於隔離咧，但我哋個社會而家咧，好多人都好多要求訴求啊。咁就好多訴求都唔實際嘅。嗱、譬如話。你要撤橋啦，係啦，成千人撤翻翻嚟，擺去邊咧？啊，我哋有輝明村喎、哦，俾人燒咗。咁而家又係又話巡行又示威，係咪想燒埋嗰個火炭嗰村咧？咁去邊度隔離咧？咁、你完全唔合作，唔、幫，即係你唔合作都好啦，你抗議你示威你講好啦，唔好燒啊嘛，放火燒，燒咗佢點樣去隔離啊？點樣叫撤橋啊？點搞啊？我你問嗰個要求撤橋嗰人點搞啊？原本有錢個單位撤橋嘅，咁而家冇咗啦，係咪啊？ 咁就揾地方呢個咧，就好多即係當地居民都反對嘅。 繼續講咩、當地居民咁，大家要合作，你完全唔付出嘅，個個都有訴求，個個都唔想付出嘅，咁點搞啊？好啦，仲有我哋重温翻催淚彈同二噁英，咁大家諗下。催淚彈有冇二噁英咧？嗰啲人講到言之鑿鑿，又話毒死曬香港人啦，二噁英空街都係啦。咁而家揾啲二噁英出嚟，叫佢哋好啦，好啦。仲有醫護罷工救人，唉，我都未聽過嘅，真係全香港最叻啦。我想講呢三樣嘢，大家醒一醒啦。嗰啲所謂訴求，緊係幫緊你定害緊你？係。愛嚟吸選票定係真係幫到市民咯？ 好啊，唔該曬歐生。歐生提出咗好多咧，到底係有冇地方隔離啦？咁就罷工係咪真係幫到即係香港人咧？咁大家有興趣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電話機旁邊仲有繼續喺袁離昌喺度噶，袁離昌啊，啱、我哋聽傾緊關於理大嗰個研發嗰個快速測試系統嘅嚇。咁、按照頭先嗰位教授咧，即係劉樂平教授講咧，就佢哋而家個生產裏邊咧，就可能都喺深圳嗰度做啦嚇，咁深圳做咧就好多人關注咧，就會變咗 Make in China 啦嚇。咁 Make in China 其實都唔需要介意嘅，我哋一國啊嘛，係嘛？咁但係正如劉教授講，呢個都係始終係香港研發出嚟啦。咁呢個會唔會係對我哋呢個科技喺香港嘅發展裏邊咧，其中一個即係都反映出其實都係有啲缺陷或者不足嘅話，即使你前邊咧上游嗰個研發。是做得好成功，但系到下面商品化嘅時候就接唔到落去，是咪呢、這個即係個好典型嘅例子咧？ 我諗個問題已經超越咗係呢啲創科嘅撥款或者資助咁樣，因為你見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香港呢個城市之前已經出現過沙士，咁而啱啱又有譬如係咯，之前有中東即係 MERS 啊，其中東呼吸綜合症各方面，其實呢個危機一直都存在，但係創科局竟然可以。拒絕咗呢個團隊嘅資助嘅申請嘅，所以即係成件事就同政府係明知已經香港出現過呢啲事，但係竟然唔夠口罩嘅，或者係完全冇呢啲檢疫嘅措施係一樣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所以我相信呢個已經去到一個層面係同當然同官僚有好直接嘅關係，但係亦都係揭示出香港係。這個是最核心的問題，原來我們是連長遠少少，連明知已經有時已經中了招，已經賴了東西都可以不吸取教訓，都可以不做任何的預備的功夫。 即是這個為什麼不撥款支持這件事呢？似乎創科局應該要解釋，是不是？ 同埋我想創科局可能都太依賴企業了，因為其實這個 project 已經是做了四年，用了2000多萬，那他做每部機都要30萬，可能這個就反映出，我想創科局是沒有預咗要撥咁多錢俾一個項目咁樣，所以最後都係佢哋呢個團隊都多番強調，其實係有唔少公司喺後面係資助同埋支持佢哋嘅。所以 2000萬做一個科研開發都唔係高嘅啫，個質 係啊，其實都唔係好高，同埋呢個係真係幫到香港面對下你話之前如果沙士再現也好，或者有其他新嘅病毒也好，都可以做到噶嘛。 即係似乎我哋係冇吸收到上一次嘅教訓啦，係嘛？即係可以講係啊。 係，所以成為咗一個真係。徹底的管治的問題，而不是只是在創科方面的一些的漏洞或者漏弊。 是啊，好啊，那麻煩你啊，袁離昌。咁我哋今日咧同阿袁離昌同埋亦都有幾位嘉賓咧分析翻關於香港嘅疫情咧，咁相信大家都會繼續關注住嘅。咁自由風到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要同大家講再見啦。咁聽日咧會繼續自由風同大家繼續傾唔同嘅話題嘅。拜拜。